加人力PO上网的征才讯息却掀起波澜。这一天在台南网络群组的 PO 文大大的招聘吸引了目光，标注要找晚班的值班人员，有两个时段可以选择，月休三天，时薪80元。 PO 文一贴出马上被转传，网友毫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做功德吗？还是真义工？会不会欺人太甚？因为看看劳基法的规定，以时计算的最低时薪176元，加班休假日上班还不在此限，妙方开出时薪80元，骂声四起。 80块不太行吧？现在对啊，至少要基本工资啊。 我咧怕你诶啦。哦，时薪180减也拍一个一折，哦，煞变做80出去啊，造成大家误会。哦，啊，而且我甲大家讲一个抱歉。 妙方紧急澄清，PO文的时候少打了一个一，真人的时薪是180元，造成误会已经移除了真人公告，但是劳工局也介入调查。 已经对那个事业单位哈进行那个相关法规的宣导跟说明。 设定预期是32000左右，应该是以最低来讲，因为是32000左右。对，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是实习的门槛，所以也不会期望到太高。 疫情解封之后，不少服务业积极真人。高雄的餐饮学校办活动，厂商提供了6000个工作职缺，即将毕业的学生人人都有机会跳到心中的理想工作。时薪80元和180元差别不止100元，除了违法的问题之外，对求职者的尊重也造成讨论。三立新闻王少宇、黄大卫、朱以荣综合报道。 你要如何跟国人讲说我们100%确认人活着在大陆，他现在很好。 陆军金门上兵失联，官方证实人在中国，但是究竟透过哪些管道确认消息，官员们闭口不谈。 是海基会联络的吗？还是国防部联络的？ 国防部没有跟对岸 联络。国防部没有。 他被关押在中国大陆的内部，还是他是一个自由之身？ 这个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根据过去的一些案例呢，他应该是受到他们的管制。 国防部早在9号当天上午6:50就发现人不见了，军方不仅第一时间没找到人，甚至人确定在中国后，军方才透露陈姓上兵有大笔欠债， 在外有借贷约30万元。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校长有主动说明， 但是有说你们可以对外讲这个事情吗？ 但是这个情形是一个事实。 到底有没有打电话对岸的说海警有没有？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认。 那我 更有消息传出，他向中国海警求救，以及在对岸吃好睡好。国安单位提醒注意中共认知作战操作。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中共借这个相关的事件呢、来做认知作战。 他会不会扭曲呢？全部都由他官方的说辞来代表。 委员所讲的所关心的绝对不排除啊。 那今天会发布通气吗？ 已经送了，但要不要发就看 今天会发布吗？ 法律之前啊，大家都一样啊，谁碰触就是一切依法处理啊。我们只能家属也只能接受啦。 陈姓上兵家属内心着急，但是人在对岸手中，只能透过各单位接洽，要把人带回台湾，好好调查永渡中国的原因。三立新闻阁子刚陈彦豪台北报道。 利落手法，翻锅炒饭，穿着火辣的正妹林彤，长出还有着靓丽外形，让她一夕爆红，被网友封为炒饭妹。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在就是处于一个震惊的状态，那也谢谢大家的热情。 我翻锅练了时间蛮久的，一开始练的时候也应该有快半年，我才可以翻得比较顺。 经过2年多的训练，已经成为厉害的小厨娘。27岁的林彤，原来真实身份是电视广告模特儿和活动主持人。因为碰到疫情，工作减少，为了增加收入，培养第二专长，到朋友店里学炒饭。精致五官还被网友说酷似艺人林志玲。 这个称赞也太好了吧！谢谢大家，因为林志玲就是我的偶像这样子。平均大概是1周1到2天，然后会来这边，那也要看店家的状况。像假如说他们刚刚说定位很满啊之类的，那我就比较不会来这边打扰。 从切菜刀工到学会翻锅，林彤的好厨艺也在。 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15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2024总统大选蓝绿他们跑的起跑的速度是不太一样，但是是因为蓝营自己要把这个速度调慢的。绿营这个礼拜呢领表登记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叫什么没收初选啊，就是堂堂正正的照着流程来走。今天副总统赖清德他正式登记参选。赖清德呢用经典赛棒球梗来表达他的心境，他说我们都是台湾队，都是 Team Taiwan， 挺台湾，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在礼拜五的下午登记截止前，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来登记的话，那民进党正式的就定于一尊了。而国民党他们在思考的是什么，他们在思考是我安装永桥，我要桥出一个人，那用桥的呢运作空间就很大了。侯友宜等黄袍加身，朱立伦等比消我长，比消就跨立当时消轰嘛。那今天呢出炉的民调数字的呈现呢，侯友宜最强母鸡开始无压的是消轰啊，母鸡的这个毛感觉都快要掉了齁。这是政传媒所做的民调，在赖侯科的组合当中，赖清德是以 39.3% 的支持度大幅领先侯友宜的 27.8%， 赖清德翘掐侯友宜有 11.5 个百分点，柯文哲呢位居老三，他的支持度是 18.2%。 那如果国民党不是侯友宜改成郭台铭出战的话，赖清德是以 42.4% 的支持度领先了郭台铭的 20.3%， 跟柯文哲呢也一样，还是老三是 18.8%。 哇，你看啊，这个政传媒他怎么没有做，如果是朱立伦出来选呢，这样你就可以比较让某个人啊，譬如说身边细心没较紧细心嘛，还是说该表态的赶快来表态。那比较意外的是呢，今天有一个报道是国民党还有这样一招，说是找了一位印度大师，大师本身说有通灵的能力，那他对国民党的2024谁是最强母鸡呢有来指点迷津。通灵大师口中国民党最强母鸡究竟是谁呢？那国民党呢是走投无路到说我要不问苍生问鬼神来寻找2024的最强棒吗？那国民党呢今天还有一个争议传出来，是要主导区域立委提名的选策会成员到底找了谁呢？传出有现任立委傅昆萁，还有台南的前议长李全教，前立委黄昭顺等等。那这几位呢马上就被点名啦，争议其实是非常多，像是傅昆萁他有炒股案，李全教有这个议长贿选案，那黄昭顺的部分呢，记不记得他就是打特权疫苗。那搞笑的是呢，报道里面有写啊，党务人士表示说选策会部分的成员呢过去有争议，所以我们还找了曾铭宗当立法院的代表，希望曾铭宗能够发挥正面积极的功能，不要让其他有争议的人把持整个选举啊。也很奇怪，找有争议的人来主导，然后又骂怎么会让这个有争议的人来把持选举啊？国民党在头壳不是破一空吗？不过国民党在2024的路上，他们有中共当助选员。今天赖清德登记参选就传出来友邦洪都拉斯说要跟中国建交，中共这个断交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之计，同时呢也应该是针对小英总统在3月底4月初要出访。不过呢我们要问的是跟中国建交真的比较好吗？昔日友邦如今啊很多人也会啊说他们算盘根本就打错了，有不少的国家呢他们是想要中国砸钱来帮他们做建设，那最后可以说是自食恶果。昨天立法院高金素梅委员他在质询行政院长陈建仁的时候呢，刻意在炒作以美论，让陈建仁也难得这个火大了，那他说要挺直腰杆。那还被发现的是高金素梅他的质询稿用的是简体字啊，原来呢他的资料来自哪边呢？没有意外，来自的是中国。那说到了以美论，美国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他说不会让台积电落到中共的手中，结果呢被某一些媒体刻意去操作，变成说美国要毁了台积电。欧布莱恩他连续发了三篇的 Twitter 来澄清，那他还接受了我们的中央社的专访，他强调说会毁台的只有中国的习近平还有中共，美国呢是要来保护台湾。哎呦，喜欢尴尬吧，就是2024大选逼近，各式各样以美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盛嚣尘上，是不是有人挑钢兼够意。好，开始今天更多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作家苦林。 桂雅好，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桂雅大家平安。 好，接着是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桂雅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何波文。 大家好，大家。 军威胁与日俱增，台海稳定安全已成全球焦点。 So are you saying that? 好，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老师。 桂雅好，大家晚安。 以及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钟宁晃会加入讨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副总统兼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在今天他亲自这个登记参选民进党的总统党内初选，而政传媒呢在今天出炉的民调，民进党赖清德是一马当先，大幅领先侯友宜。我们一起来看。 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 向国人喊话，副总统赖清德正式投入民进党2024总统初选。 我则是以无比坚定的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希望争取党内同志以及台湾人民的支持，让我站在第一线率领团队建设国家。 民进党本周进行总统初选登记，赖清德在13号派人领表，15号上午亲自到党中央登记，完成资格审查，缴交500万报名费后，成为党内第一位登记争取披绿袍的2024候选人。 我们都是台湾队 ，Team Taiwan， 挺台湾，让我们一起加油，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可以讲一下吗？ 戴着墨镜对镜头微笑，洪都拉斯大使布罗德15号一早11点踏进我国外交部，引发关注，全是因为我国在中美洲邦交国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跟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事宜，这也表明决心遵守政府计划，与世界各国一起自由扩大边界。只是一旦洪都拉斯跟中国建交，与台湾邦交关系岌岌可危。 外交部已掌握讯息，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请洪方认真审慎考虑，切勿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 台湾与洪都拉斯两国邦谊在中国打压下面临重大考验。好，今天看到是赖清德他去登记参选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如果礼拜五截止啊，都没其他的人的话，那确定了嘛，也不用再初选玩下去了。但是伯文哥我先请教，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政传媒他出炉的民调，那他的民调呢，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对战组合啦，如果国民党有一个变异数嘛，因为他因爱被卡丁嘛，阿卡苏那是侯友宜或者是说郭台铭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赖清德对上侯友宜，对上柯文哲，39.3%39.3%，侯友宜只有27.8%，所以这中间差距快要12个百分点。那再来看赖清德，如果是对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的话，不得了，22%多，也就是说 double， 郭台铭 double 都追不上赖清德。那你怎么看整个相关的趋势？ 我觉得这个看一个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理念跟他的意志。那我们很清楚，这个赖清德副总统，他从这个不管是他过去从政，一直到他接任党主席，他不管是推动改革，或者是坚持他的这个相关的理念，他其实他的理念是相当的一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能够倾听民意，所以很清楚，他一路以来真的就是非常的让大家认识说这个人的价值理念，大家对他是熟悉，大家对他是信任，包括连在近期的南投的补选，当时大家外界一片不看好的情况之下，他依然坚定信心要把他团结全党打赢。所以一路以来大家看着赖清德的表现，我认为民众对赖清德是有信赖感的，这种信赖感是维系在一个对一个政治人物长期的观察。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相反的看到国民党为什么这个侯友宜他这几次的这个民调不断的往下降，坦白讲它下降的幅度啊，特别是今天政传媒出来的这个民调，确实让我觉得有点压抑。不止在全国的民调上它这个逐渐的往下掉，最重要的是连新北市啊这个侯友宜都呈现大幅往下掉的情况，这很清楚，就是因为侯友宜第一个他给人家感觉就是他摇摆不定，他一下子要选市长，一下子他心里又想选总统，然后这过程之中对于国家大政，例如说两岸外交国防这个部分，坦白讲这个是一个想要担任国家领导人，想要担任总统一个非常重要大家却要去检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理念。但是你知道就在 此时此刻这个侯友宜他讲的是说啊，面对这个红国的这个断交，他说台湾啊要自立自强，其实我都觉得他应该讲说装进自强处变不惊。这个满口的空话，不管是对市政他也是好好做事满口的空话，对于国政对于两岸外交他也都是空话，所以我认为民众对他呈现的那种不信赖感跟不耐其实慢慢的浮现。 讲到这个民调的部分，刚刚伯文哥没有讲数字，在新北嘛是小红嘛， 小红 来 我请教宇韶老师，在新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他的问题是这样问，够十个位就要投票选总统了，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下三个人参选，你会希望谁担任下一届的总统？那我们来看地区，他有分嘛，新北、台北、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跟其他基宜、花东、澎金嘛。那我们特别来看在南部的部分，云嘉南高屏，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民进党赖清德这边齁，有在云嘉南高屏是 43.3, 在高屏齁更是 52.2 齁，那但是侯友宜只有多少齁，一个是两成多，一个是一成多。那往北部来看啦齁，北部你看在台北市呢两个人几乎打成平手，但是在新北市，新北市很特别哦，啊不是他的大本营吗？可是你看新北市的数字是多少？赖清德是 45%, 可是侯友宜只有 26.9%。来，宇韶老师怎么样来看？ 这份民调哦，在新北市的结果刚好打脸。先前有一个民调叫关键民调，对不对？刚好那个民调是想帮侯友宜掏搜啊。什么意思呢？好像高达四成或是五成的新北市民对侯友宜很满意。言下之意呢，就是侯友宜就算去选总统的话，新北市民没意见嘛。 嗯， 结果最新这民调做出来是吧？什么没意见？新北市民很有意见啊。否则赖清德这个民调的结果，今天看了也觉得非常压抑啊。在新北市这些排列组合之中呢，赖清德在高屏啊或者云嘉南啊碾压侯友宜，我相信这没问题。那是民进党执政县市嘛，也就是所谓的深绿区啦，这个庭北委员呢最能够了解南部的这个民情跟民意嘛。可是呢北部不就是呢刚好夹去年九合一大选的这个呢胜利的余威。那么呢侯友宜还跟大家讲说呢，哇哇哇做台戏。然后呢还打点什么，这几天呢新北市政府不是还发表民调吗？跟大家说呢侯友宜啊在各方面呢、啊、都高达七八成的这个满意度啊。结果现在最新做出来是什么，在新北市赖清德是 45%, 国民党侯友宜呢是 26.9%。 哇，这个我待会就要就教一下我们的伯文主委哦、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那我的判断很简单的是啊，公关民调跟事实民调基本上是有差距的，这第一个为大家做说明的。第二是什么？其实我民调看是趋势啊，国民党的民调往下滑，这是三个月以来的趋势。什么叫三个月以来的趋势？我们就可以比较嘛，双方到底做了些什么。刚才伯文告诉大家说呢，赖清德跟民进党这三个月针对去年败选的结果有检讨，有具体的作为，不论是学伦啊、黑道啊、议长啊、绕跑啊，现在不是有最新的就是啊，你要叫他是诚信条款或是信赖条款也有，这叫做基本动作。国民党的民调这三个月之所以包含侯友宜的支持度或是呢朱连支持度至少往下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落跑的问题，第二个败选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呢总统候选人呢迟迟没办法决定的问题嘛。所以说呢侯友宜基本上他也不表态，所以造成呢蓝营选民啊，你不表态我也不表态啊，或是说呢有些人觉得那我不支持柯文哲好了。最后呢我说这份民调呢有个巧门啊，我宁可这样解读啦。什么意思呢？这里看起来是啊，赖清德大概33，如果是这两组共三个人的话， 嗯， 你会发现啊，我认为国民党比较接近的真实的状况应该是这两个的加总啊。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现在没有定一针嘛，所以呢，支持郭台铭的人绝对不会表态支持侯友宜嘛，支持侯友宜的人呢，觉得呢，我就是不支持郭台铭嘛， 嗯， 其实国民党基本盘应当还是很强。只是呢你可以发现啊，在不决定的状况之下它出现了分裂表态的状况。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算最后推出一组人，那么呢在现阶段呢互有嫌隙的状况之下，我刚才说过 20.3 加 27.8 大概四成左右，比较像是国民党真正的基本盘啊。好， 继续拖下去的结果，现在是分裂不表态，到后来呢硬提名哪个人，那么变是什么票呢，都会跑到这个人手上。为什么？因为这些蓝营的人呢、一定不会支持这个赖清德跟民进党嘛、那最后呢就跑到柯文哲。所以你开始看得出来什么，柯文哲会做大数据啦。柯文哲为什么呢，这个尾巴哦翘得这么高，因为他知道国民党越乱哦基本上对他是有利的啦。 郑浩哥给你清稿、因为小弟不是有在郑传媒吗？ 对对对， 因为有看你在郑传媒有直播嘛， 对、对哈、 对对啊对啊对，我也是有在观察你的节目的好不好？ 对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民调的部分哈，它也会有所谓的这个机构效应嘛，你会怎么样来看？ 我先讲啊，郑传媒、我认为郑传媒相对中立，而且相对中立稍微偏蓝一点点的媒体哦，这是实在话。那这个媒体呢，就我了解，其实就是委托戴立安做的，所以那个格式是熟悉的媒体岛电子报格式。可是没有吴子嘉的媒体岛电子报哦，大概就懂这个意思了，对不对？所以状况是这样，我觉得我对这个民调的可信度是蛮相信的这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哦，这个民调大家值得讨论是什么东西呢？是过往这么多民调以来，赖清德第一份在沙卡都跟一对一都赢侯友宜的超车民调。这是非常关键的、赖清德在沙卡都状况之下 39.3 侯友宜 27.6 柯文哲 18.2 对到郭台铭 42.4 郭台铭 20.3 柯文哲 18.6 这个在沙卡都上超车坦白讲不稀奇，因为其实过去很多民调互有输赢，可是关键是什么，一对一的时候，过去我们看所有坊间民调在一对一的时候赖清德都会输，因为一对一代表什么，柯文哲被蓝营整合嘛，就是蓝营定于一尊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过去怎么看赖清德都输，可拍谁，这是连一对一的时候赖清德对上侯友宜44比40，对上郭台铭50比32。所以这个民调有趣的事情是，第一个你不要说它是偏绿民调或什么民调，某种程度对我而言它是相对中立偏一点点蓝的民调。第二个它是有科学数据，它是由民调专家戴立安去做出来的民调，某种程度可信。第三件事情，它是在沙卡都跟一对一情况下赖清德都赢，而且赢超过误差范围的民调。好，我这样定调。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会赢嘛，刚讲完量化现在讲质化。为什么赢，我觉得很单纯。就是这一个月以来，民进党的队形是趋于整合，趋于定于一尊，趋于步调前进，趋于提枪快跑前进的一个状况，而国民党是趋于互杀的越来越激烈的状况，就那么的单纯嘛。你回顾过去，民进党从赖清德上任党主席之后，开始处理学伦问题，开始处理黑金问题，开始处理什么时候提名的问题，接着到赖清德今天开始出来去领表登记，再加上赖清德提出民进党版本的大局条款，要求党公职不要有所谓的绕跑，这件事情剑指侯友宜嘛，凸显侯友宜绕跑，这是民进党的节奏跟步调。另外一边国民党越杀越凶嘛，朱立伦杀侯友宜，侯友宜杀朱立伦，郭台铭杀朱立伦加侯友宜嘛，然后侯友宜跟朱立伦一起杀郭台铭嘛， 错综复杂 嘛。那这样搞下去，请问你民调怎么可能会起来？ 陈浩，你只是说杀来杀去的，还有乱入群的，宋楚瑜啦、张亚中啦、王建轩啦， 对，也不排除有些宋楚瑜的支持者或是王建轩支持者，在这份民调中没有被反映出来哈，比较低，比较低。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对于整个局势来说很乱嘛，那很乱的状况之下，你一定坦白讲，不可能在民调上会领先，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大家都会着重在于这份民调。 新北市的部分， 新北市， 对， 其实不要讲新北市，因为新北市我们先拉开看，很多人说你是在黑侯友宜，可一个人看哦。比如说，除了新北、台北之外，台北你看哦，赖清德34.9，侯友宜33.7，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桃竹苗34.3，29.8。 桃竹苗 对，桃竹苗侯友宜还输给赖清德哦。 对， 为什么输？因为侯友宜自始至终没有被深蓝接受。对不对？可是侯友宜还是有他的优点哦。走到中彰投民进党传统选区，侯友宜其实没有被拉开哦。你看总统34.1，侯友宜28.1，就是我们一直预估侯友宜那种就是有点台湾人的溃靠，在中南部有某种程度的支持度可以支撑，所以确实他在中彰投侯友宜没有崩，他真的崩的是云嘉南跟高屏，这没有办法，这摆在民进党的优势选区，所以这很符合我们对于传统整个蓝绿盘的分析。可关键侯友宜输这么多，竟然输新北市啊！45.0是支持赖清德，26.9支持侯友宜。我要问个大灾问，艾姆纽22区里长联谊会会长挺你， 29区你给他少算7区，谢谢。 艾姆纽29区里长联谊会挺你，啊，里长跑去哪里了？不是很有正当性？ 那里长能不能动员一下？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二十九区里长联谊会说挺侯友宜的，说不要把新北市民当塑胶嘛。嗯，我是新北市民嘛，博文议员也是新北市民嘛，怎么会有一个城市的市民看着你的市长刚选上就绕跑，还心甘情愿投票给你？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哦，还是新北市民有 M 倾向，被虐越虐越开心？这份民调反映我们的心声呢。嗯，对不对？再看一次，45比26.9，不是就新北市民没有感觉的嘛？我们心是肉做的嘛？那好，你如果真的没有你侯友宜的选项，你真的不得不出来，大家勉勉强就算。可是问题是你搞很多怪招嘛，对不对？ 对， 什么议长挺你啦，里长拱你啦，然后放话说我在新北市的满意度最高，有没有？昨天我们才讨论嘛，对不对？连三年满意度我都80几分。啊，你这侯友宜 最低都要70%哦。 对啊，他是第一年70%，后面都85分。那你这么厉害，你就当新北市长就好啦。嗯，对不对？你当台北市长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真的侯友宜好好思考。如果你喊出 Yes I do， 你在新北市连26.9都没有，保证20%以下。 你看新北市民陶朱家噔噔啊噔啊叫你躲的吓到我，就静平哥你有吓到不齁？我是说这个，我不是说噔噔啊，我是说民调数字的呈现齁，有没有让你觉得说诶，国民党其实有出现那个所谓的危机感了齁？那民调数字你说一对一，对啊，过去做一对一感觉上国民党如果可以整合到这个柯文哲的话，那应该是社民就好的啦齁，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绝对优势了，包括新北市民齁，包括你这个桃竹苗的呈现，侯友宜都没有那样的优势，你会怎么看呢？ 如果有这个民调出现哈，这样的一个也不是坏事，我觉得这样也好，警醒我们自己国民党，也提醒侯友宜，那这个民调一开始就呈现对于这个赖清德的对比，政传媒这个民调它是落后的这个状况，总比一开始如果领先，马上这个屁股尾巴就翘起来了，然后就求丢啊，然后接下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然后或者不各方可能都自以为是，我觉得可能会出现更糟的局面。啊，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危机，出现这样的一个落后，然后虽然这个在民调跟赖清德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然后因为郭台铭跟赖清德也有差距，然后侯友宜跟赖清德也有差距，嗯，但是两相比照之下，至少让国民党的支持者，让蓝营里面的一些包括焦虑说哎，到底是郭还是侯还是会有谁哦？那起码看清楚现在的局势，不见得对国民党都有利，团结都不一定赢，更何况是不团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氛围上让这个政传媒的民调告诉大家你侯友宜出来，当然早就说过会有侯友宜他的一些问题要去面对，那也不管说是不是里长联谊会挺他啦，还是里长所有里长联谊里长联谊会的成员，这些里长就算是里长都挺他，也不代表这些所有新北市29个区的每一个里几百个上千个里这样子会不会这个里民都挺他，这也不见得啊，所以我觉得不必把侯友宜看得那么好像说他马上就要做什么决定，我相信他会很想，只是他要怎么出场的问题，嗯，然后国民党要怎么说服他，那到底是国民党，我相信是目前以这个 你会不会怕母鸡真的毛都掉光了啦，齁，本来最强母鸡嘛，那一定是羽翼非常丰满的啊，可是现在毛一直在掉， 不会，你就不见得有机会选立委，所以有母鸡的问题 也不会说什么母鸡小鸡啦，因为郑浩兄想太多了，不管有没有机会，我们机会选立委，我觉得侯友宜无疑的是国民党内的共识的目前民调最强的，即便现在政传媒的民调呈现他落后这个赖清德，但是在党内里面很多的人至少还是觉得他稳。我也讲一个这个我听到的信息啦，就是说在3月4号立委补选这个败选之后，还是有挺朱立伦的一个大将党内的，他就打电话到这个台东齁，去给以前的议长还有台东县长那边跟他们谈一谈，然后希望说到时候有没有机会安排一下，然后能够挺朱立伦一下。然后当时这个台东的这个议长还有这个县长那边的人就跟他这个挺朱大将说哎，你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我们只挺最强的，那谁能赢，谁就挺谁。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再闹了。 台市长侯友宜会议桌上杜鹃花盛开，但2024国民党想要留案花名似乎还很难。 每一个党都有他做事的节奏跟方式。 眼看侯友宜坐等征召，蓝营人选混沌未明，国民党从上到下焦虑 ING， 传出找来神算高人指点明路，是在国际上小有声誉的印度学者，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颇有交情。而王金平也在一场参叙上透露，印度学者表示侯友宜是嘉义子弟，前绿选民不排斥，朱立伦绝对不能选总统，要待在党主席的位置上辅助侯友宜，才能顺利重返执政。这次来台传出和侯友宜相谈甚欢，还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 你说印度通灵？没有，我也没看到这个新闻。 蒋万安笑笑否认见了印度学者。根据了解，这名印度学者专长是外交国防，曾预言马英九当选总统还会连任，蔡英文会在2016年当选总统。2019年初来台时更说韩国瑜胜选无望，王金平都称他是算命大师。但预言侯友宜胜选，最新政传媒民调却显示赖清德支持度胜过侯友宜超过 10%， 而在新北市赖清德以 45% 胜过侯友宜的 26.9%， 本命区大幅落后。 你讲印度大师挺侯友宜，所以大家要支持侯友宜你不是在臭侯友宜吗？印度大师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公信力有比妈祖跟淡水阿妈高吗？ 最强母鸡大本营新北市民调却下滑，恐怕蓝营求神问佛都比不上侯友宜先松口，还比较能稳住现况。三立新闻陈君杰、吴文轩台北新北报道。 女学生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哭到不行，因为身上仅存的生活费竟被大妈紧抓不放。 那人家在长门，这个小孩子200块钱，哎，有些老头是这样的，就是太苦。 中国广州广东一名女学生从书包拿东西时不小心掉了200人民币，换算台币约900元，被好心人士发现提醒，没想到老妇人看到后立马手刀一把捡走，说什么也不肯还。不但不把钱交出来，大妈还理直气壮，更辩称钞票上有写名字吗？谁捡到就是谁的。妈甚至还要女学生请爸妈出来谈，占为己有的强硬态度不止路人看不下去，网友更是炮火猛轰，痛批这根本是抢不是捡，要女学生不用下跪直接报警。 就是1000块钱要给人家， 最后竟有路人介入劝阻，大妈最后才不情愿的把钱还给女学生。为了不到台币1000块，捡钱侵占还强词夺理，也让不少人摇头，这世代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了。三立新闻黄泉一报道。 会觉得是中国在挖墙脚啊。 虽然没有停下脚步回应媒体，但赖清德登记前已获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派人洽。 在那边卖过卵呐，还跟他讲你卖过卵呐， 塞兵 的 丢， 就跟那个挺住的大将。所以后来这个消息其实传回了这个台北和党中央，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大家都在讲说啊，朱立伦会不会下来？不是这两天，后来这个朱立伦透过国民党秘书长黄健庭就放出消息说他不会把自己列入民调当中啦。然后其实就，然后再加上你看朱立伦去拜访这个马英九，还有拜访吴伯雄，大概虽然他嘴巴也没讲，但是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大概至少这一届他大概心都死了，没有死也凉了一半以上。所以剩下郭台铭跟侯友宜的问题要解决。 来，苦林大哥来。 这个要从我的婚事说起。我跟我太太在一起很多年，有一次我忽然想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结果他讲一句说，我有说要嫁你吗？嗯，对哈，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这样嘛。大家说，哎，我支持他，他民调最高，我要选他当总统。结果我有说要选总统吗？对，到处这很莫名其妙，就是一个始终没有讲要选总统的人，就一直被放在总统的民调里面。这一大堆想要选总统的，什么王建轩什么的，这些人张亚洲都从来不被放在民调里面。所以其实哈、哦，重点就在哪里？重点其实就两个对比，一个是明确，一个是暧昧。民进党就是非常的明确，你也不用说他好不好。你看大选完，侯友宜的民调是最高的、欸，到现在为止，侯友宜也没有做什么事啊，也没有再发生一件恩恩案啊。可是为什么一直往下掉？就是你有要选吗？哎、欸，我要挺你，哎、啊，你有要选吗？哎、啊，你不讲，我是要怎么挺？这不莫名其妙，这一厢情愿吗？所以你看赖清德清清楚楚的，哎、欸，对不对？讲得很清楚，我做什么？哎、欸，和平保台，哎、欸，我不会独立啊，我不用独立了，我也不要以美。 相较之下，侯友宜说了什么？就说了一句：“哎，不要做强国的棋子，哦，赶快吞下去。”然后这个红媒都清清楚楚的写，啊，蓝媒对不起哈，他说侯友宜外交、国防、两岸、经济通通不行，叫说这个小孩不行，叫朱立伦帮他找老师补习，这都已经讲成这么明确了，那人家赖清德站出来，清清楚楚的对策，清清楚楚的走向，然后呢，哎，一定保证不会没收初选，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公平的对待，然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然后整个民进党就是全员就绪，准备好了，到时候立委在总统提名完，总立委提名，然后你就会开始出现一面一面的看板，就是赖清德跟这个立委候选人，然后信赖台湾，然后呢？国民党还在干嘛？国民党还说：“哎、欸，到底谁啊？到底谁啊？”嗯，所以你我哎、欸，这一句话叫什么？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现在问题是没有主帅，三军逃跑啊！这怎么撑下去呢？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很清楚的对比，所以难怪国民党会慌，但是慌也没有用，因为侯友宜就吃定朱立伦了。朱主席，你辛苦了。你虽然很想做，但是你没得做；你虽然不想我做，但是你也不能不让我做。哎、欸，你就看我什么时候愿意说。其实我很早就讲了、啊，我放天灯就讲 yes I do 了啊，你不注意垮、啊、哦。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局势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不要说谁的条件好，谁的值得被支持，但是一个非常明确清楚的那个队形，跟一个杂七杂八到现在还是谁还不知道的这样的相较之下。包括中间选民都会觉得说，看你们这种事情都搞不定，还在那边斗来斗去，而且斗人越来越多，大乱斗。那我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政党？其实这才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 我们刚刚看过是赖清德他的民调是领先嘛，好，然后呢就在今天吼，哎、欸，发现有一个铺天盖地在做什么呢？我这边整理了吼，这有算是六分割对不对？嗯，弄不港狼，但是呢，他们贴的是转同一个文章，然后就说啊，谁会瞧得起赖清德吼？转了一个叫做洛杉矶的脸书文章齁、哦嗯、那今天我们看到是民党就喔、哦、哇带机多掉五郎竟然改哇喔齁、哦、从他的家庭背景啊身世啊齁然后什么妈妈什么一并的齁包括儿子小孩等等。所以你看齁、哦、他们就整理出这么多的谣言然后、嗯。那其实我有一些我非常有感触的是因为我曾经在做专题的时候我有做过赖清德的成长的故事的专题齁、哦嗯。那这边讲到说诶、欸、他妈妈齁曾经呢赖清德在得盲肠炎的时候班导师齁、哦、有打算要协助治疗手术的这个费用可是呢妈妈是拒绝了。嗯、但是那一篇里面写的好像一副就是说他们是伸手牌啦。 对。 那这个呢我那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齁猛当猛塞猛就过我终于在他的念书的学校附近齁找到老师。嗯哼。老师亲口告诉我对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嗯。因为他老师非常 shock 的是一个这样的家庭那可能他的家里经济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嗯。可是当学校愿意发起一个就是说捐助那个医药费的时候给你个杀等来没收其实老师是有震撼到的因为一般人都会收嘛齁、嗯。那包括他的太太齁说赖清德选上这个市长之后齁太太他其实是刻意为了避嫌所以呢他从本来台电的台南营业处调去高雄调去新达港 新达 他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可是今天这一篇啊齁主逃告慰抹黑抹黑全家人、嗯、抹黑太太抹黑小孩然后就讲到说什么可能如果有什么战事的话赖清德归给辉亚个招去美国去啊、嗯、来我请教焕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抹黑齁如果当然民进党党中央当然是郑重其事赶快澄清嘛、嗯、但是我觉得你换个角度来想代表赖清德真的强欸齁、哦、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人不招妒是庸才嘛对不对就代表说他民调真的领先所以国民党跟共产党齁、哦、我特别强调共产党会这么紧张抹黑国民党的部分等一下讲共产党今天做的招数就是说放一个消息说洪都拉斯要跟中国建交、啊、要跟美国要跟台湾断交、啊哦、这个显然一方面冲着蔡英文马上要访美另外一方面冲着赖清德今天登记嘛要不然你怎么会那么巧、嗯哦、 对 好这个抹黑很有意思他讲到那个小时候那个家里因为他盲肠炎因为赖清德比我大五岁、哦、在那个年代因为发生在我小学的时候班上的故事就是类似这样的当时我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就因为生病就往生了那因为原本家里就是爸爸妈妈都要赚钱嘛、哦、那妈妈不在了突然家里经济就少掉一半、嗯、那当时老师就发动全班同学就同学大家自己乐捐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小学生我记得是小学五年级吧、哦、大概是民国差不多六十几年左右的事情、哦嗯、然后呢其实小朋友身上也没多少钱但是大家就尽力嘛就捐好、哦 我必须这样讲说，在那个年代，特别是在台湾比较乡村的地方，因为万里黑当村就整卡，而且赖清德爸爸是个矿工，那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做煤矿出身的，所以我很了解矿工的子女，哦，他们每天是爸爸进矿坑之后，你不晓得他能不能够回来，因为当时的矿坑是充满危险的，哦，在那种环境，这个经济条件匮乏情况，我觉得即使赖清德的妈妈接受了这笔善意，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批评的，因为大家就是帮互相帮忙嘛，因为在那个年代，也许别的同学家里发生什么事，其他同学也会帮忙嘛，就互相帮忙，更何况他没有接受，代表说这个赖妈妈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觉得说我们如果还可以撑的话，我们就不要靠别人，所以我觉得去打这种东西哦，反而没有帮赖清德扣分，反而帮他加分，就证明说这个小孩子从小就知道非常有骨气。好，再来讲说什么他全家都是美国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打这一题的人哦，他可能我不晓得他的历史是不是从今年才开始哦。2008年马英九选总统，在2007年我们当时也就在三立这个棚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马英九的绿卡。马英九全家都美国人啊，连他女婿都是美国人啊，这有什么好讲的？更何况赖当时马英九是因为他选总统他有绿卡，所以这是公共议题可以讨论。赖清德有没有绿卡？没有。他有没有第二外国籍？没有。 有傅崐萁，有李全教，有周锡玮，有邱进淳，有刘正宏，有庄启旺，有黄敏公，有黄昭顺跟曾铭宗。这哪叫选策会啊？我看完之后就说这是傅崐萁的兄弟会吧？每一个都傅崐萁压低啊，这是哪里有选策会的问道？ 最后的问题都要问选对会啊？ 你可以讲一次。 对，没有了，没有了。 身为民进党2024大选提名策略小组议员，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低调不愿多谈。备战2024，民进党召开首次提名会议，讨论立委选区。 过去民进党有二分之一条款，就在原职务任期没有超过二分之一的状况下，当时民进党规定不能够转战下一个职务。 赖清德搬出二分之一条款，强调民进党的诚信条款没问题。另外，民进党也盘点立委选战艰困与非艰困选区，非艰困区有两人以上登记将办理初选，艰困区则采征召方式。 只要是需要初选的区，我们就照初选来走。那初选完之后，胜出的候选，我们本党一定全力来支持。 如果真的要打赢选战，真的还是回归到基层，如何让民众能愿意把这张票投给你？ 党内要参选立委的都准备好了，不过原本传出要讨论礼让选区，也就是中正万华林长佐，最后没有提出来讨论。据了解，民进党倾向继续礼让林长佐参选，对此林长佐没有回应，仅强调应该不会有意外发生。而一度说要选的王世坚再度强调不会选中正万华，不过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掌握，传出有人劝进王世坚参选中山北松山选区，而王世坚首度对外证实，他说正在思考中。 万华好 Fendi 这一区，不管是要合作或者是要征召，都是在未来我们会启动讨论。 另外，首次提名会议也明定立委参选人不能跟郑文灿、陈其迈、林佳龙等提名小组成员合挂看板。民进党不仅要拼总统胜选，更要力拼国会继续过半。三立新闻刘爱金、尤伯台报道。 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美国不断的告诉我们挑衅。 中国请他 立委高金素梅的以美论，行政院长陈建仁不让的，就在唇枪舌战当下，仔细瞧一旁大荧幕的质询图档，这文字似乎不太一样。讲的是美日贸易摩擦后的相关协定竟然全都是简体字文，但是在台湾的国会殿堂出现这样的资料，被质疑究竟高金一连串以美观点资料从哪来。 中华民国的立委在国会殿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书标准字来质询中华民国的官员，离谱至极。我们强烈质疑高金素梅是用中共给的质询稿一字不漏的质询台湾的行政院长。 我引用美国智库文章的字体是英文，难道我就是亲美了吗？现在联合国网站的中文使用的也都是简体字，难道联合国也变成了意识形态价值错乱了吗？ 高金素梅反击，这些都是无的放矢。绿营则是批评高金扯台湾后脚，直说太离谱，甚至其他原住民立委都看不下去。 我们不要再拿脚本替人说话，特别是要把我们打回少数民族的中国说话。 我作为中华民国立法院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我当然应该负责任地表达人民的疑虑。 执行政府对美国一系列对台政策的态度。 国会殿堂以美以及挺美争论，因为高金素梅的简体简报资料一整个失焦。三立新闻葛子刚、陈彦豪台北报道。 中药材熬煮四小时，丢入鸡腿肉，大火煮滚。端上桌，香气四溢。台南这家药膳鸡汤传承六代，不过碰上禽流感，天气影响，供应商预警四月之后不止鸡蛋缺，可能连鸡肉都会缺货，让业者不得不考虑用药膳排骨来代替。 就是会一直调涨，等到调涨之后，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量有些短缺，我们如果再不能接受都很大。 赖清德不是政治素人，他在台湾从政几十年，早就经过检验了。好。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工作关系，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在美国工作，你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我们一般俗称绿卡，你可能半年得要离开美国一次。那对很多公司来讲，你对我的公司营运可能会造成困扰。你半年就要离开美国一次，那我很麻烦啊。所以我主动帮你用工作签证的方法帮你申请绿卡，这是有可能。那他的孙子是因为在美国出生的。那美国的国籍法是属地主义，所以他出生本来就具有美国，他本来就是美国人，但是会不会变成公民，那是他18岁的时候，成年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再决定一次，因为他18岁他必须再去宣誓，效忠美国政府。如果他不宣誓，他选择我要回到台湾，我不要美国籍，我要中华民国籍也 OK。所以你去打这个东西，这些我相信这个所谓的洛杉矶应该是比较挺国民党的人啦齁、哦。你要不要去检验一下马英九？马英九全家都美国人他自己有绿卡，然后呢他的姐姐是美国人，他的女儿是美国人，连他的女婿就是最晚加入他们家庭成员都是美国人欸。你这有什么好检验？那更不用讲国民党有一堆美国人啦、啊、李庆安啦、啊、一堆，我们就真的是竹繁不及备载，就不用一一详述。所以从今天开始的抹黑战，我觉得他只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剧。但是还好，就赖清德本身，因为他从政经历，他从国大代表一路到现在也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该检验的也都检验过了、哦、那你说去检验他太太，其实我觉得他在当选台南市长的时候，其实新闻曾经写过、 啊、嗯， 说实在台南市、哦、你如果开车开到新达港也有一扎拉楼呢， 对 啊，要超真点钟呢，如果塞车的话可能要更久。其实 而且他们住在市区， 对，因为 要再抠出去，然后走这个 走滨海岸， 对，因为台南市区离新达港其实蛮远的、 嗯、 你他放弃在台南市区比较近的工作机会不要，他愿意到新达港，就是因为他要避嫌嘛。因为我人在做台南市长、啊、我如果在台南台电，虽然台电不是台南市政府管的，但是因为同样在台南市，就是为了要避嫌， 对， 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阿伯林喜被安怎了啦？你难道要他太太从台电辞职吗？没有道理嘛，对不对？周美青当时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他虽然从他这个中国国际商银辞职，好、哦，那当然我们也称赞他，肯定他，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而且更何况赖清德当时不是当总统哦，他只是当台南市长，台南市长是管不到台电的。那已经做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如果要打这种抹黑战哦，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跟他的侧翼哦，对赖清德真的没招了。就你找不到弱点，其他弱点来攻击他，那你就只好拿这些抹黑的东西来攻击他。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台湾的选民心目中，大家都已经免疫了。 因为我看到事实澄清有一个东西啊，我都噗嗤笑出来，但是我觉得当事人会介意，因为我笑出来原因是这个事实是什么？是赖清德父亲遭逢这个矿灾嘛，哈，然后所以呢，他离世之后呢，赖妈妈她没有靠娘家的资助，她都是靠自己打零工，独自将她的子女抚养长大。我就算靠娘家资助又怎么样？ 又怎样？ 对不对？ 是天经地义啊、 娘家资助我爱谁？我惹到谁了？所以我就觉得哈，这一个要评够数啊哈，评价就是凶悍嘛哈。那结果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不断的这个转发，那庭飞文有什么看法？ 这些转发可能连看内容都没有，他就是反正看到这个人，哎、这个青蓝的这个写手写了什么，他们就负责转发，他根本没有在管内容。如果依照这些内容转发出来，我觉得根本就是在帮赖清德加分嘛，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在过去都已经证实过了，谎言的或是抹黑的全部都是打过了。啊，你嘛后来人讲啊出票嘛， 嗯， 起码打登记呢，你马上出家采呢，表示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其他更好的攻防战嘛。所以我认为说今天国民党他急了，怎么急了？因为国民党目前乱糟糟的， 哇，这个民调一出来啊，郭台铭、侯友宜都是输，他们认为最强的两个人都是输，然后柯文哲的事情还搞不定，然后他们国民党现在还讲说，哦，现在我看谁侯或是这个郭谁可以去把柯文哲瞧好，我们就提名他，也有人丢出这个声音，哎，就莫名其妙啊。那柯就自己跳出来说，不齁，哎，基本上要找我当副手的就是要有郭台铭的财富，但是要没有郭台铭的缺点。嗯，啊，都跟你说嘛，都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国民党乱糟糟的前提之下，当他们急了，在民进党定为一尊，而且今天哦，赖清德总统候选人是亲自自己去登记哦，嗯、而且他表达的是所有相关的他未来内政、经济、外交。甚至如何让人民安心，年轻人要怎么做，让他们可以找回对民进党的信任感，我相信这些他都点到了，那代表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最后那个动作请大家把国家交给他、嗯、表示他准备好了，他那个动作就是说国民党乱糟糟的时候民进党已经整军好了，而且我们整艘船齐步走，走的是一个有未来，而且未来到底国家怎么走，交给民进党就没有问题了。 好，我们进一步看齁，那国民党的部分有几个问题齁，我要请教郑浩齁，我们看在区域立委的部分齁，其实民进党也有就选对会嘛齁，那选对会会去找出最适当的人选来做提名，那国民党有选策会，但是其实差不多意思啦齁，其实名称不该赶快。那我们看齁，选策会的成员有谁呢，有傅昆萁，傅昆萁是因为涉嫌炒股案被判刑定谳。有李全教，李全教齁，这个陈亭妃委员是非常熟悉的齁。他就是因为议长贿选案被判刑定谳嘛。还有前立委黄昭顺齁，最近一件事机是特权打疫苗，但焕哥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台三线不知道到底是哪三条线啊。因为只有一条线。 台三线只有一条线。 就是那一条线而已，他叫台三线 ,OK, 好。然后刘正宏的部分呢，他是前苗栗县长齁，那大家都一定都记得那个张药房嘛，大埔案、嗯、对不对、 嗯、大埔案。 那除了这一个部分之外齁，这些成员为什么名单会是如此的争议之外，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因为朱立伦不是有讲嘛齁，他现在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呢要让做球给主要候选人，对不对，那他要做球给主要候选人，他做了几个动作齁，他去找了吴伯雄，然后又见了马英九啊，你看到他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最近最新的是见印度大师是不是今天有个独家是见印度大师、我一个来跟大家分析啊，就是说先讲独家讲印度大师，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有兴趣一点，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有个新闻是这样子，诶，那个写这篇新闻是很权威的哦，跑国民党跑得非常非常好的哦，以前在苹果，然后现在在周刊跑国民党，写说这个呢继国民党进淡水阿嬷妈祖托梦之后，现在有个新的这个指标叫做印度大师。那这个印度大师，欸，他写的有鼻子有眼睛，他说这个印度大师哦，具有通灵跟预测能力。嗯，然后蓝营的人非常信任这个印度大师啊，他只要这个印度大师来台湾呢，王金平、侯友宜、蒋万等等都会去拜见。那这次有来台湾，王金平、侯友宜、蒋万都有去拜见。那拜见完之后呢，王金平呢在一个餐叙透露说，这印度大师哦力荐侯友宜啊，侯友宜就是国民党2024的明灯啊，这是这个新闻的轮廓。 我跟你讲，你力荐讲的不够清晰，他是说齁，国民党要重返执政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侯友宜来酸总统。 对，好，在这个东西呢，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新闻的轮廓。我一个个来讲，第一件事情，我确定王金平挺郭了，挺郭台铭。嗯，你讲印度大师挺侯友宜，所以大家要支持侯友宜。你不是在臭侯友宜吗？我讲的嘛，以前一个个被笑，因为淡水阿嬷支持朱立伦，所以大家支持朱立伦，所以朱立伦倒。妈祖托梦要支持郭台铭，所以郭台铭倒。现在印度大师支持侯友宜，请问印度大师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公信力有比妈祖跟淡水阿嬷高吗？差不多吧，我没有贬低印度大师的意思，差不多吧。所以我证明王金平第一个是在臭侯友宜，他就在挺郭台铭，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新闻，而且这个印度大师哦，为什么蓝营的人那么相信他？因为印度大师呢，原本2018的时候说国民党2020一定会赢，然后后来看到韩国瑜之后呢，马上跟国民党人说，我跟你讲，韩国瑜出来你们稳输的。然后呢， 事后证明真的印度大师预言对，所以还整个国民党人都很信这印度大师。 这不用印度大师，我这个新店小图也知道。 我觉得这个 韩国语文书， 印度大师的道行跟我差不多高， 真的 没有比较高，差不多。那我也叫圆通大师，为什么叫圆通大师？ 你家住圆通， 我住中和圆通路，那我叫圆通，你问我就好了、啊。印度大师这个比较厉害吗？所以你就不要笑国民党不问苍生问鬼神。那很多国民党听到就会不服气说啊，这只是乡野奇谈，我们。国民党提名是有制度有策略的，对，有制度有策略。今天国民党公布他们提名策略委员会，我看完名单后，我认为还不如问印度大师比较好。为什么？有傅崐萁，有李全教，有周习伟，有邱进淳，有刘正宏，有庄启旺，有黄敏公，有黄昭顺跟曾铭宗。嗯，哎、欸。这哪叫选策会啊，我看完之后就说这是傅崐萁的兄弟会吧。每一个都傅崐萁压低啊。这是哪里有选策会的问道，就是我一个个讲，你看完这个名单，我跟你讲徐小新挂一半的啦。为什么？因为傅崐萁是选策会的召集人嘛。嗯。那徐小新跟傅崐萁有什么恩怨？去年徐小新检举傅崐萁选中常委的时候贿选， 对， 然后被李桂敏不小心说溜嘴，说哦，这是徐小新检举的，傅崐萁气到歪掉嘛，牙歪嘛，你徐小新搞我嘛，我这个送个 XO 酱，送个茶叶，选中常委怎么了？徐小新检举我，那这次傅崐萁一定搞你嘛，所以徐小新说他看到这个心凉一半，所以徐小新自己讲，所以现在有新成语叫做心凉一半，心是徐小新的心，他说心凉一半。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啊，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我讲民进党的，民进党选策会或选都会，潘孟安、郑文灿、林佳龙、陈其迈、罗志镇、蔡宜、王定宇、段宜康等等等等。我必须公允讲，我现在不是讲社会的这个喜好度什么，因为这见仁见智。跟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国民党的选策会是傅崐萁兄弟会，全是傅崐萁好朋友。另外一个民进党是各派系都有人进驻。换句话说，在民进党提名的过程中，每一个委员或者每个立法委员候选人是各派系的共识决。他提出来后，可以最大程度确保提名的名单被提出来之后，民进党不要分裂，在选区不要分裂，因为各派系共识。可问题是，你国民党选策会是傅崐萁的兄弟会的时候，你提出来就傅崐萁的人马嘛，对不对？我保证两个选区一定先分裂。第一个，费鸿泰被提名，徐小新第一个不开心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花莲的提名，国民党一定分裂。傅崐萁在花莲就是跟议长帮不和嘛， 对。 议长下面是谁？魏家贤嘛，原本花莲是市长嘛，现在就交给他弟弟叫魏家彦嘛。魏家贤这些就是要挑战立委嘛。 对。 我保证傅崐萁不会提魏家贤，所以花莲一定分裂嘛。所以那个时候南投怎么输的？国民党这次怎么输嘛？就是提名失败。提名策略错误导致选情失败分裂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不是要特别说什么段宜康形象多好啊什么之类，我没有要讲这件事。我讲是各派系的组成，让民进党在讨论这个候选人的过程中是高度理性的嘛。可是国民党这个组成就是高度感性嘛，一往很压低嘛，就是一啊，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嘛，这是最单纯的部分。第二件事情，好，我们就事论事。民进党潘孟安、郑文灿、林佳龙、陈其迈哪个不是在线上或是刚从线上退下？ 错。 可是国民党李全教上次选举什么时候啊？我们看错。周习伟上次选举是什么时候啊？嗯，对不对？刘正宏、邱进淳、庄，哎，这是历史课本找的。那你跟我讲说这些人多， 你就说你小时候的，这样就好了。 还有，你没有说故宫博物院找的， 也没有啦。这第三件事情，你看到这个名单，国民党有脸笑民进党黄成国。 人家都更生人，更生人， 这大灾问呢、欸。傅崐萁跟李全教都是有案底的、欸。今天刚刚林佳龙新被问到，一本正经说：“哦，就我们了解哈，李全教所有司法案件已经处理，已经服刑完毕。他们有黄成国没有处理，没有服刑完毕哦。嗯，而且有双重标准，双重标准 成。你认为他们秘书长也有前科？ 对吧？ 两个月， 对，两个月啊。那我问题吧。现在要双标成这样子吗？就是你国民党之前就觉得说，哇，我是消费民进党，哇，有黑金黑道等等，根本你这弄完全部都是对三分之一强，哎，对不对？不是有案底，或者说缠送中嘛？好，那我就问下结论，看完这个名单，会不会觉得印度大师比较靠谱？会吧？还是你去信印度大师？至少印度大师没案底嘛，对不对？ 在台湾没案底， 在台湾没案底嘛，社会形象也还可以啊。我也不要瞧不起印度的意思，如果意思就是国民党这个混乱啊。所以我看完这个名单，我说2024国民党输了一半。 那静平哥来回应啦齁。我本来很想问你这个印度大师的事情齁，我让你综合回应。你看哦，这个名单当中你看的确争议蛮大的。那今天齁就是主轴又失焦，你的选策会成员出来，结果呢大家去问党主席，就是说诶啊奇怪齁，啊你们不是说什么排黑名民进党还要严格吗？啊哥哥你不记出来啊齁，提的这些人齁都是叫国民党的说法叫跟生人啦齁，跟生人。啊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又不是这些人在选立法委员，因为这些是所谓的选策小组，不管是针对傅昆萁啊，还是针对这个李前教也好，还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黄昭顺，那荣获他们就算。 那你的选策小组不能够找没有争议的吗？ 选策小组找 他们不是要决定提名人选的吗？ 他们不是由他们决定， 所以他们只是放 好看的吗？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因为还要初选呢、欸。哦，因为还要办初选、 欸，那如果征召 呢？因为一半 大概分成至少两到三种哎、欸，因为要办初选，然后比如说现任立委，如果现任立委没有挑战者，就跟民进党一样，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提名；如果没有挑战者的话，现任立委都几乎都存在。那个如果有现任立委，比如说有某区域那边有挑战的话，那这些决策小组能发挥什么？不是就是对选策小组能发挥什么功能？他能不能就不提现任立委，然后提别人？那也不可能啊！ 但是 你像徐小清会难过的啦。 党中央还有党中央那个选区，徐小清那个选区是有竞争者，徐小清和其他的议员。然后费鸿泰不会有可能说直接提名费鸿泰。 那如果有征召，是不是他们决定？ 不是征召他们决定，是初选。 征召如果有征召， 不是啦，不是。 如果不初选就征召的话， 我也不初选。只要有人有竞，你们都搞错。就跟民进党，只要有人有竞争，就要初选。好比说我那个选区、 啊，可是有一些地方是艰困选区嘛，那你艰困选区是不是要征召的话，就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在决定的嘛？ 艰困选区征召还要看那个选区是不是没有人要选，就征召。那如果那个选区我比如说这个高雄市的这个第五还是第六选区，那个选区没有国民党的现任立委，他可能是那现任的议员有黄少廷啊、陈美雅啦，好几个都要选。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好几个他们都跃跃欲试，但是那个选区本身没有国民党立委，那你说征召黄少廷吗？还是征召这个陈美雅？还是征召这个李雅静？都不行。不是他们决定，他们三个如果都要办初选，他们如果三个都想要表达出来，他们都要去领表登记的话，不是由这个选策小组说哦，征召黄少廷，不能这样子。 那初选方法是不是选策会决定？ 不是。 那这样选策会是干嘛用的？ 那要他们干嘛？ 那选策会既然只是招牌，为什么不弄几个好看的人呢？ 所以我就说， 对啊， 我就说你们是要针对某些人，针对李全教，针对 不是啦。如果说像你讲的这么没有功能性的话，那为什么不要？抬出一些比较好看的人选呢？ 他们就是一些有选举过经验，哪怕刚刚虽然李正浩说啊，都下线多久了啊，都已经退了多久了、啊，不要忘记有些是还在里面，比如说黄敏公，他至少是桃园市党部的主委，邱进淳也选过新竹县长，在新竹县来说，至少也是地方的这个要有声音、有声量的人，也是。 我想起来了，上次选策会。朱立伦找侯友宜被拒绝，后来卢秀燕也拒绝，黄敏惠也拒绝，有竞选经验的都拒绝，难怪找这些老 Coco 的故宫博物院搬出来的来当选车位当招牌。 其实民进党要怎么酸，或者是苦林老师要 怎么酸，不是这 样吗？没关系啦。 那你侯友宜有没有拒绝过？ 对，侯友宜他们是现任的这个市长。 是啊，卢秀燕也拒绝过。 卢秀燕他们是当时你讲的那个氛围是上次他们是本身就是球员呢、欸，你要球员兼裁判兼教练，那不是很奇怪吗？那现在呢？搞不好也有人说，哎、欸，为什么不叫侯友宜选？为什么不叫卢秀燕选？那你现在又把他们这个放进选这小组，这不是一样跟上次有这样的同样的争议吗？再来第二个，侯友宜搞不好是他们要征询的一个对象，因为但是他们这个选这小组目前为止看状况起来，应该还是以立委 focus 在立委，不是在这个总统。所以 我跟你讲，你讲的这么云淡风轻的哈，那么不要紧。可是呢，今天有一个人跳出来，他非常生气，是之前哈可以这朱席德阿定哈，然后去说，哎、欸。那个提名齁、哦、蒋根煌。新北市议长蒋根煌今天呢他看到奇怪了，凭什么傅昆萁可以在里面、哦、他超生气的哦，他说唯独就是他不行。那为什么傅昆萁不行齁、哦、丁磊版那我看了几批报道嘛，傅昆萁是挺谁？是挺郭朱佩。所以呢蒋根煌我挺侯的啊，你怎么给我弄一个傅昆萁在里面？所以这个明明我们说是区域立委的提名嘛、啊、但是蒋根煌他看到好像跟你想的不一样齁。来，伯恩哥先来回应。 这我可以补充一下了齁，其实不管是选对会或选策会，千万不要变成选错会，这样就好。 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坦白讲，这个选对会或选车位非常非常重要，绝对不是像大家讲好像这个啊，这个大家就是摆个样子，不是。你要知道，就算哦，这个地方要初选，哦，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人登记要初选哦。就算初选，你要知道协调，初选前的协调也是一个程序哦。这个协调是一个正式的程序，就是说必须走完协调，然后才正式进入这个初选的过程。好，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协调这个工程就非常重要。那协调，你例如说你要协调我，那总要有一个有名望的人，或者我觉得我幸福的人，然后来愿意协调我。好歹他的社会形象各方面啊，我才觉得说啊，好啊，我到底哈，这个大楼还是讲这几个哈啊的坑难啊，弄啊弄啊，所以我们才做怎么样的决定。所以这个选对会的协调功能很重要。好，那我今天请问，假设举徐小新的例子啊，那个地方就徐小新跟费鸿泰，那总是要经过协调程序，结果。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选对会是傅昆萁当老大，傅昆萁出来说徐小新，那你们他光听到徐小新光听到傅昆萁三个字，恐怕就觉得啊，不可怜，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坦白讲，这个功能非常强。那第二个就是说，你选举的过程中，例如说像民进党，我们是各个团体都会有代表，然后在这里面做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共识决，所以端出来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国民党这个名单我看不出那个脉络，你不要说国民党那没有派系哦，我跟大家讲，国民党的派系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哦。王系人马像过去连的人马、马的人马，或者是谁的人马都一样， 朱系人马、 朱系人马、 啊、 或侯系人马， 啊、 都有。可是你从这份名单啊，你看不出那个脉络，哎，到底这个他可以背后是代表谁或？代表哪个系统？所以国民党内一样有很多的团体、很多的派系、很多的这个路线不同的这个人马。可是你看这里面没有看出那个代表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选对会到最后也可能就是变成一个主席的一个变成是一个样板。我觉得到最后就变成说啊，好，那我们至少有经过选对会大家共同来承担哈、哦，让主席不要被骂得那么凶哦。我们这个都是共识决通过，可是它实质上发挥的功能，我们从现在这个名单里面。的人的社会声望跟名望来讲，坦白讲是很低的。 哦，不过乔事情一般黑道都比较有效。 来，焕哥，我有一件事情哈，因为刚刚那个郑浩讲到印度大师嘛哈，那印度大师哈，因为郑浩没有把那一篇的这个精髓啊哈完整的诠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还是要念一下报道哈。这一篇的标题啊很经典哈，风传媒写的哈，他说。通灵且精准预测蔡英文会胜出，国民党为了2024求解印度大师，侯友宜还跟他一见如故。那后面的内文呢？欸，印度大师难道他们都是就是到底要怎么对话嘛？齁，这是怎么来的呢？哦，说这个印度大师啊，他其实是一个学者，可是呢，他有堪比大师级的通灵预测的能力。那他到台湾呢，有见了蒋万安，见了侯友宜，见了王金平。那王金平就在一个跟那个立委参叙，有没有？最近不是有办吗？好像在海峡会嘛，那个参叙的时候呢，就公开提了啊，我跟你讲，有个印度大师哦，一尊尊尊啊，那他就说啊 ,2024 要如何重返执政呢？必须提名侯友宜孙总统。虽然说正好讲的是买反指标嘛，我们进一步看下去。王金平转述印度大师的说法，他说呢，侯友宜是嘉义本省子弟，好，也曾经在前总统陈水扁的任内获得拔擢，可以说是获得多数台籍人士的支持，甚至浅绿选民也不排斥他。好，朱立伦呢，虽然说他九合一有功劳，好，有苦劳，可是呢，绝对袂当选总统，好，一定要待在党主席的位置上，好好的来辅选转战总统的侯友宜，才能够让国民党。顺利的重返执政。欸，我看完之后，印度大师跟侯友宜超熟的、欸、他是嘉义的子弟齁，然后他被阿扁拔擢，他那个可能本土派啊，然后多数的比方说偏台籍的人士也能够支持。可问题是，我怎么觉得王金平等于印度大师啊？ 不好意思，这个我先插嘴一下，这个又要从我的婚事说起。 好、 我那时候要娶我老婆了嘛，人家终于说他愿意嫁我了。就他们家比较传统嘛，那蓝伯郎，然后就去问那个，就对合八字，就说不行， 对， 说会克夫，又问了另外一个，又说哦这个不行，会克妻，哇，这忽然克来克去，然后家里就有点犹豫不决。我其实我想主要是因为我的名声不好啦，哦，那个只是借口。那可是问题算命真的每个都说不行哦，还好后来我们哦千辛万苦到那个屏东的山里面找到一位更厉害的大师出来、那大师就说这个八字哦 如果平常看人看起来的话，确实是不合。但是呢，这个大胸之中是有急躁的，要到我这个造型才看得出来。哦、嗯，哇，双方父母家长多高兴啊，都哇，安好安好就结婚了。 啊、你是不是先包红包给大师？ 我莫为阿卡蒙，你去对全世界大师，我看清楚有啊啦，大师兼大师，对不对？ 对吧？ 对啊， 我就说你一定是有塞红包的。 我这边叫苦难得了，巴难得来，我马看雄起，印度大师。 来，创哥， 我觉得这印度大师对台湾的政治还蛮了解的，我都怀疑说，是不是打扮成印度大师的台湾人啊？哦，因为。怎么会这么了解呢？哦，就是说你过去的预测，其实2016跟2020年的总统大选其实不难预测，哦，你大概只要了解台湾的政治变化，大概就知道谁会当选，那个其实一点都不难预测。那至于他这么大胆预测2024侯友宜国民党要重返执政，只有提名侯友宜才有机会，因为他里面讲到一个原因说，因为陈水扁曾经重用过他，而且他是嘉义人齁。 对。 好，那印度大师讲的准不准，明年1月13号见分晓。其实不用1月13号，因为6、7月就知道国民党会不会提名侯友宜。 你好，我是 Jason。 但是呢，我比较相信科学的民调，就这一份民调。嗯。看看侯友宜在云嘉南支持度是多少 ?26%。嗯。你觉得这样会赢吗？ 不是啊，云嘉南 26%。 对啊。 桃竹苗也只要 29% 而已啊。 欸、桃竹苗是国民党的强区耶。嗯。就你只要挂国民党招牌基本上应该都是 45% 起跳的。就你在你是嘉义人，结果你在云嘉南只有 26%, 你说这样啊。如果就这个民调来看，我是不太相信啦、啊。哦，那至于这位印度大师准不准，以后自有定论。但是我觉得这个节骨眼放这个消息出来，我们做新闻工作人就喜欢去探究新闻的幕后。就这个节骨眼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出来，这是在帮侯友宜还是在倒侯友宜？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讨论的。嗯，我不认为这个是在帮侯友宜，但是也不是在倒反侯友宜，应该是在逼侯友宜，逼他表态。就很简单，其实最近很多包含我觉得政传媒这个民调这个时候出来，也是某种用意，也是在逼侯友宜表态。嗯，因为你再不表态，你的民调，而且别忘了，政传媒这个民调，它的做的时间是到昨天为止，今天赖清德才去登记。 对， 所以你如果下礼拜再做的话，我认为侯友宜会更低，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他今天展现出来，侯友宜跟国民党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照理说，你国民党现在是顺风哦，因为你股你大赢嘛，那侯友宜民调这么高嘛，对，新北市讲赢林佳龙赢40万票嘛，你应该是。应该是党内齁，正常来讲应该是党内一群人抢破头说我有能力，我有这个意愿，我有这个本事，我就没酸中痛齁，现在应该筹算齁，已经冰冰冰冰啊。结果不是诶、欸、反而是那个去年惨败的民进党在逆风的时候，这个时候赖清德今天很谦卑的跟大家讲说，希望大家给我机会让我来领导国家，然后说Team Taiwan, 挺台湾齁、哦、也就这个才落败的政党，他们愿意有人担起这个责任，而且一般认为说赖清德这个人是符合当国家元首的条件的。反而是这个国民党，你在大营的时候就竟然一堆想选的有能力选的，或是没有能力选也选不上，但是孝顺被做总统的人，大家都在扭扭捏 捏的。嗯，要不要啊，您现在是你演多几出，是如懿传还是甄嬛传？所以你觉得不要讲中间选民了、啊，即使你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你看到这个情况，你会不会生气？我跟你讲，真的是一肚子火啊！林金马起来了啊，古尼不是牙吗？不，龟兔赛跑，兔子都已经跑了50公尺了，总共比赛距离才100公尺而已，乌龟才刚起步，就你们竟然没有兔子要跑，说哎不要，我休息一下，换你去跑啊！这个我很想跑，但是呢，这个跑道不好，帮我铺好一点哦，我才要跑。你觉得国民党支持者会不会生气？会生气嘛？嗯，所以。不管就个人条件，不管就整个政党展现出来给人民的那种感受，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你不用请什么印度大师啊，国民党现在要请的是立伦大师啦，叫立伦大师赶快拍板定案提名制度，这样很快就会提名的人选就会确定了啦。 可是你看齁，中共出手了齁，来进一步请教，我先请教宇韶老师齁，是这样的，有这个我们的友邦齁，洪都拉斯传出来说他们有二心然、啊、后想要跟中国建立相关的这个往来嘛齁。这个是洪都拉斯的总统齁，他叫卡斯楚。那卡斯楚呢，他就说他在 Twitter 上面讲，诶，我只是我们的外交部长齁，叫他去处理跟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事宜。 那你就是要跟我们分手嘛，不然你怎么会跟另外一个人说要建立正式的事宜呢？那洪都拉斯齁，我们的友邦其实1941年齁那时候就已经跟我们建立邦交了。那我们还要看的是齁，它的这个国家的大小，它在中美洲，然后我们是36000平方公里嘛齁，他们大概是我们的两倍多，不到三倍的大小，但是人口呢只有970万。那在这一个卡斯楚他在当选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过说想要跟中国建交齁。可是呢那一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上面，我们不是看到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了吗？那又过了一年之后齁，阿基玛凯西公啊又要跟这个中国来建交。那又是刚好今天这一个时间点，于晓老师怎么样来看？ 很多因素锁在一起。刚才贵雅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因为蔡英文总统没多久之后就要到呢贝里斯啊跟瓜地马拉去做呢访问，当然还有过境美国，尤其过境美国这一段呢是让老共最垂心肝的，因为呢顾立雄跟吴钊燮才去没多久，现阶段呢蔡英文呢又用这个过境外交方式呢来凸显台美之间的情谊，或是呢朝向正常化的方向去发展。当然还有今天赖清德宣布嘛，应该讲是说呢他有一个这个参选的声明嘛，这参选声明呢我稍微歪一下咯，对比那个呵呵做歹机哦，赖清德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我觉得是稳扎稳打，点名了现在台湾的机会跟未来的挑战啊，国民党的那几个候选人什么亲美和日友中啊等等等等的，我搞不清楚在时序上那叫做过去式还是现在进行式还是未来式，在语法上呢到底叫起始序还是假设语气啊。好，所以时间点很简单嘛，但是呢这位呢总统啊名称取得好啊，我的学生问我说卡斯楚不是已经过世吗？我说卡斯楚已经过世啊，那个古巴的啦OK 哦，他也叫卡斯楚，那可能西班牙的姓 对、 我猜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呢在没有拿这一张手板之前，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今天呢这洪都拉斯会这样子，三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卡斯楚秀马拉卡斯楚跟他老公啊在洪都拉斯的政治光谱上属于左派啊，左派是什么？就是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嘛，跟比较接近共产党嘛，所以意识形态上呢跟老共呢比较对平啦，这第一个啦。第二部分是什么？永远呢老共会利用这方式呢去挖人家欠钱啦。这个国家属于中南美洲比较低度发展的。它的人均 GDP 就多少？就2000多美元而已啦。人口呢 ,900 多万。所以说呢它的基尼系数啊也很高啊，基尼系数代表什么？相对剥夺感跟贫富差距。这个国家累积到去年为止外债总共130亿美元。不对，国内的债务外债呢总共85亿美元啊。加起来6000-7000亿啊，老共不是在搞一带一路吗？直接就跟大家讲说啊，如果你愿意跟我建交的话，那么很简单啊，债务啊我帮你打消掉。或是呢我把你带来现代化的建设，一带一路的鬼话跟神话就这样来嘛。刚才贵瑶讲2022年1月28号的时候是赖清德副总统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所以呢很明显的地方是什么？结论很简单，一，时机，蔡英文要出访，赖清德要宣布选总统。第二部分是什么？今年是中国啊借选啊，还有呢这个呢去进行认知作战啊最高潮的时候嘛，因为今年是台湾的总统选举年嘛。等一下呢我们会讨论到啊其他国内相关议题，各位会认为这是偶发事件吗？各位认为老共会基本上让台湾一直得分吗？那我们就继续关注啊，在这个照妖镜红国准备跟台湾断交过程之中呢，那么那些带风向的在地协力者会把责任算在谁身上？ 目前到吼，咱若是讲到这个断交的议题的时候，我都很想唱歌啊，真心换绝情啊，齁、是不是齁？我们其实是非常这个用心的跟我们的友邦交往，比方贵雅也曾经出访过南泰齁。那在南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医疗团队，我们的农耕队是怎么在协助当地的。可是我们这种协助齁，那哪不是说齁啊，我就是捧着金钱带着金条去用钱把你砸死，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金钱外交。那伯恩哥我请教齁，这一次有个来啊齁，老共他的换用的手法，因为其实小英总统上任以来齁，这也不是第一次的这个断交事件。你会怎么看？ 不过我是觉得这次这个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确实就情感上，我觉得我们会感到比较难过了哈，因为毕竟我们跟洪都拉斯的这个邦交其实是建立非常久。不过这中间哦，坦白说还有一个小故事啊，我是觉得洪都拉斯的这个卡斯楚跟他的先生哦，恐怕 嘛，起来带点嘛，一挂台湾人对伊的情哈。嗯，刚这个宇石老师有讲，这个在2006年跟2009年，当时是这个卡斯楚的先生叫塞拉雅，当时是他执政。 对， 那他后来被这个军事政变被罢黜之后，坦白讲，在中南美洲发生这种军事政变被罢黜是很惨的，那下场非常凄惨。结果当时除了他自己的安危之外，最重要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怀有身孕，好，同时他有一个这个孙子。结果他那个他自己啊，这个能不能保命是其次，好，最重要是他希望能够保住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怀有身孕，然后这个他的孙子不知道要怎么样流离失所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去四处去敲门，到最后是谁？就是我们驻哥斯达黎加的台湾的办事处，给予他至少3个礼拜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人道庇护，就是那关键的3个礼拜，让他可以保护住人身安全。我常在讲，就是说，如果那先不要讲说这个多高的这个情谊啊，就以各个私人来讲，你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其实台湾是给予他很高的一个人道协助，给予他很大的帮忙。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哈、哦，发生这么让人家遗憾的事情。变成这个好像是中国被中国利用来作为这个破坏台湾的这个邦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嗯， 来委员来补充。 其实齁，现在中国一定会去做这所谓的一些金钱外交来压迫我们的这些邦交国，他就是要让你蔡英文在所谓的你的外交成功的一个状态，然后用这个来打脸你。你说你的外交是成功的，可是你的邦交国呢？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要再看邦交国，因为没有意义了。如果今天中国一直用邦交国来打压你，然后我们自己又陷入在这个邦交国里面，然后跟他在搞金钱外交，我们就会被中国拖着鼻子走，而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民主国家的支持。你像现在那么多的民主国家，美国、澳洲、日本都站出来说，只要台湾有事，我们一定是全力去支援。嗯，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相信民主国家跟台湾越好，中国的玻璃心就会掉满地，他就会用各种的方式，用金钱外交。你想，这些其实他过去就已经都在接触了，他也就是在看时间。诶，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需要你在帮我大外宣的时候，你看现在赖清德登记了，现在蔡英文要去美国了，所以我就赶快挑一个邦交国来给你试一个水温，来给你压力。嗯，可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跳脱这所谓邦交国。你看国民党现在就讲，你看你看，你说你们的外交最好，所以是我们的国民党又在配合中国演出。哎，哎，你看吧，现在邦交国已经变成最少了，这不就是你们所谓的垂死的外交吗？可是我们的外交绝对不是如此，我们看的是全世界哪些国家帮我们，谁能够站在我们这边，当台湾有事的时候他们愿意挺身而出。我必须说啦，台湾有事的时候这些邦交国不会挺身而出啦，他们反而会被中国掐住鼻子，诶，你要不要我就跟你拼金钱。我们不是金钱外交，我们都出访过，我们是用心，就像刚刚贵雅所说的，我们用我们的农耕队，我们来协助他，教他们怎么去养鱼，怎么去种相关的一些农植物，然后让他们用吃的部分去改变。可是呢，我们是用这样子啊，金星瓦着金啊，像贵雅说的。可是问题是，这个随便中国给他今年施压，因为这些邦交国说真的，他们的经济体质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不能用金钱去拼。我相信，如果现在做民调，现在全部台湾人去做民调说，你愿意用金钱去跟人家拼外交吗？我觉得一定没有人愿意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本。所以现阶段你包括我们去到在参访的时候，我们用医疗，我们是派驻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理人员去到我们的邦交国去帮他们改善他们的医疗，然后甚至筹备所有的预算，然后去帮他们盖好的医疗设备，我们这样做的。可是中国不是咖喱片，哎，说什么一带一路，现在有多少人是被他骗。可是等你被骗了没有用啊，你被骗了之后一切又是归于零。可是归于零之后呢，他改天又用钱来摸一摸，这些人又跟他走了。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们要看的是蔡英文怎么带领我们走向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去结合所有的力量， 而不是看待这些用钱然后被钱可以抓走的用钱可以买收的这些邦交国。 我觉得委员讲得非常好，因为你提点了你说我们是如何走向所有的民主国家，我就想到了捷克，那你喝冰柚啦齁。那有没有准有邦交身份吗？没有。 没有。 可是两边实质的往来非常多。立陶宛有没有？那包括法国齁，它是一个大国，它过去当然是跟中国的关系是紧密的。可是呢我们的驻法大使吴志忠有一个这个法案啦齁的那个票数他很非常感动，而且也被邀请进去把塞老把塞底，那是一感动的泪水嘛齁。那包括呢英国最近呢在讲说他们这个国防检讨啊齁，他们也认为说其实台海有事齁，对英国来讲他们也有相关的责任。那我们再来看看齁，那一些离我们而去的邦交国被中国买收的邦交国他们的情况如何啦齁。其实斑斑的痕迹啊齁，大概的状况不脱就是一个齁，一个什么状况呢？我后悔了。后悔莫及啦齁。我们来看齁，这边呢 ,2016 年跟我们断交五天后的国家齁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当时呢中国说我会花这个1亿多的美金齁帮你扩建你的经济建设，可是没有动工。然后呢布吉纳法索他齁协议说要10亿美元建设高速公路跟铁路齁，还有多米尼加呢约定说中国要用30亿美元齁投资，但是呢一直延宕到现在。还有一个国家齁比较久以前断交的是08年跟台湾断交的国家叫马拉威。马拉威的总统齁他说曾经对外表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时的确是被中国的钱给吸引了，可是呢没想到的是齁钱没有真的来。可是呢当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比方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啊齁撤离之后，然后他发现说当地原来我们这个不就是当地是因为有艾滋啦齁，那他的艾滋的情况呢是因为台湾的医疗团队去帮忙，不管是宣导也好啊怎么做了种种的这些措施让他们可以 hold 住。台湾的医疗团队走了之后，他发现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些东西是永吉马贝伯哎，来黄哥。 对，其实齁刚刚讲到捷克，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跟捷克，我们可以派人去教他们打棒球齁，因为捷克这次在经典赛表现很好哎，他们有一个投手是消防队员哎，白天是消防队员， 那人家也是还算蛮厉害的 啊，对啊，所以 还有那个工程师嘛， 对啊，对啊，他们有一半的队员都是上班族哦， 对， 他不是所谓的职业球员，而且表现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捷克 对中国那一场啊。打那个全垒打超前的是个牙医， 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个牙医 捷克人有打棒球的天分，而且有兴趣，我觉得台湾可以多跟他，因为毕竟我们的棒球的技术应该是领先捷克嘛，我觉得蛮好的齁。我其实台湾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跟中国比银弹的这样的外交，那台湾现在的外交呢是真正在交朋友。怎么讲呢？就是说记不记得前几天有个曝光有一个新闻说这个吴钊燮齁就他曾经跟一个国家谈说准备要建交，当时这个国家提了多少计划，但吴钊燮有跟他讲说我没办法答应你，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其实台湾现在就外交会不会花钱，会，他一定会花钱，因为有些国家经济比较困难他可能需要我们一些援助，但是我们都是有计划性的分期的拨款给他，这个做法其实我并不反对， 我们是花在刀口上， 对， 真的他的需要， 而且台湾以前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接受美元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并不反对。而台湾呢主要我们台湾在一些比较落后邦交国，我们大概最能够给他们贡献是，我们是不是给他鱼吃？中国是给他们鱼吃，而且给的有时候是毒鱼，哦，吃了也落晒。那我们台湾是教他钓鱼， 对， 而且我教你钓很好的鱼。然后呢，你看台湾农业技术没话讲，所以我们农耕队去教他们耕种。然后呢，我们的医疗团去帮助他们。你刚刚讲马拉威那个艾滋病，我曾经听过那个马拉威去马拉威的医生他讲，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哈。马拉威人没有看过保险套，真的没看过，所以他们很简单，也不用什么多高深的什么什么鸡尾酒疗法，教他们使用保险套，艾滋病就降低很多了， 就可以防治很好， 对，就防治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的做法。那这些国家呢，我其实知道很多人在骂这些国家，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谴责这些国家，因为每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建立正式邦交关系，它一定是综合它的国家利益考量。 嗯， 虽然有时候这个判断未必是正确，但是它所有的应该都是认为它当下做的最好判断。可是有没有判断错误，或者说因为外力引起，比如像这个我们南太的一个邦交国叫所罗门群岛。 对。 他们当时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之后，你记得所罗门群岛有一个省，他们省长甚至说要发动独立公投要脱离所罗门，他要跟台湾建交，就后来查到中国花了很多的钱去收买所罗门的国会议员。 然后呢，导致他整个内阁的政府做出了要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的决定。那这个决定，会不会错？我不知道。目前看起来，所罗门群岛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其实中国这几年来，不管在南太、在中美洲挖邦交国，一方面是要给台湾难看，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国家的战略需求。比如说南太，因为他积极想突破第一岛链。那我打不过去，我用跳的，我用偷偷跑过去总可以吧？因为你如果在南太建立据点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突破第一岛链，就到第二岛链。那中美洲呢？一方面可以打压台湾，一方面也给美国难堪，因为中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嘛。啊，你家后花园都被我进去插旗了，你美国老大，你还有什么好要掰的啊？所以这一次，据我所知啦，这一次洪都拉斯的事件，其实美国跟日本现在都积极在帮忙我们。 嗯， 他们因为他们都有正式邦交，而且对洪都拉斯也有很多的援助嘛。 嗯， 他积极在帮忙我们，希望能够劝洪都拉斯可以 回心转意， 对，可以做正确的决定 哈， 不要有那个不要跟错负心汉。 今天好，我们世界上只有23个，现在到剩下14个国家承认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哦，其他人他都不肯叫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虽然。大家都不肯叫我们的名字，但是我刚去澳洲回来，100多个国家免签证，欸，换句话，免签证什么意思？随时欢迎你来。 嗯， 我不叫你的名字，不叫你那个名字，但是我随时欢迎你来，这是不好的关系还是好的关系呢？我这一次，你知道现在的 AI 的进步，那种澳洲的海关已经没有人了，直接你逼一下护照，然后对一下那个人脸孔辨识就进去了。 嗯， 可是，中国人不行。 嗯， 中国人要在旁边，官员一个一个问，因为不知道你会不会回去，不知道你会干嘛这样。 嗯， 换句话说，你从这样的待遇，今天美国、日本、澳洲、英国、欧盟全部都跟我们有实质来往，全部都挺身支持我们。请问他跟谁有邦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邦交吗？ 嗯， 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我们？ 隋唐上个月被邻居指控放任小孩半夜嬉闹噪音不断，事件后首度现身，看起来气色还不错，表示再也没有遇到对方了。 就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也没有再来，就是家里就是敲门这样。 没有，无声无息。那我们都是非常以和为贵啦，然后也很愿意去同理对方。 当时隋唐在脸书用千字文反驳，还提到三个小孩曾被邻居大声呵斥，心里也留下阴影，让他心疼。 他们每次看着电梯的那个灯号一亮到七的时候，就非常的安静。我觉得好多邻居真的，我很谢谢他们，就是他们会在看到我的小孩的时候，都会感觉算是很特意的称赞他们，说你们真的很棒，你们很乖，你们很勇敢。 隋唐说不会考虑搬家，因为很喜欢大直的环境，也适合小孩。但之前被邻居控诉，他1月18号明明在台北参加电影首映，却对外说去花莲旅游。隋唐也解释，参加完活动后直接奔往花莲跟家人会合，脸上表情充满无奈。 住在那边10几20年的邻居都会来跟我们说，就要好好，就是要继续住在这里哦，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馁或什么的，嗯，就觉得还蛮暖心的。 不过被邻居告上法院，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两度调解都破局，隋唐也说不会再开庭，就想早日回归平静生活。三十万林静婷光顺台报道。 可以讲一下吗？ 戴着墨镜面对镜头，神情愉悦，还向媒体微笑招手。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一早被外交部召见，轻松模样，仿佛不担忧两国外交关系可能生变。我国中美洲邦交国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推特上发文说，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跟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事宜，让外交部紧急回应， 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切勿落入中国圈套。 外交部召见布罗德，双方会谈约半小时，过程中气氛严肃。外交部还提醒洪都拉斯，中国承诺华而不实，只是原本将向媒体说明的布罗德随后从侧门搭车落跑。根据我们独家掌握，布罗德是总统卡斯楚的侄子，年仅30多岁就当上驻台大使。他曾来台攻读政大经济系学位5年时间。 你刚刚讲的那个实质交流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看的是，刚刚我们的评论非常的多，我们再来看看洪都拉斯人他们对于总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丈夫在炒洋葱，旁边正在煎面皮的爱妻来自洪都拉斯，嫁来台湾已经八年，在台中落地生根，育有两个孩子，早把这儿当第二个故乡。家中摆放两国国旗，代表关系友好。没想到传出中国挖墙脚将建交的消息， 我太太这边感到是很哀伤的，因为很像一家人说，因为某个原因，这样子就是必须要分的。当然说之后有机会要带小朋友回去的话，这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 忧心孩子未来不知如何回洪都拉斯探望亲人，恐怕关卡重重，也怕美食生意受波及。 愤怒的应该是很多啦，因为其实很多外籍生他们洪都拉斯籍的学生来台湾之后，其实他们对台湾的文化啊，不管是国家治安啊，或是这边的人民，其实是非常喜爱的。 目前三成客群来自在台工作或读书的洪都拉斯人，一旦台湾与洪都拉斯关系生变，势必冲击生意，加上回家乡的路更远了，心情大受打击。 为什么这个中国要做这个事情，要把洪都拉斯拉走？那当然显然是有包括小英总统可能要出访的这个议题啦。那包括今天赖清德副总统他去登记的这个事情。那我请教静平哥，你觉得是在帮你们的忙，还是在帮国民党的道忙？ 没有帮谁的忙，因为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中国大陆挖墙脚，本来就是他一定会做的事情。当然在这个事情上，外交部的这个部长吴钊燮当然难辞其咎，问责当然包括他，因为他是外交部长啊。但是中国他用这种方式的话，一直以来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从邦交国以这个吴钊燮任内就断了七个，如果再加上这个洪都拉斯已经加上的话，就是断了七个。那如果再加上接下来还有一个中南美洲我们的邦交国巴拉圭，这个可能要注意，因为巴拉圭现在他们的这个大选的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可能他的领袖候选人，他也喊出来说，他如果当选巴拉圭的总统，他也要跟北京建立关系，这个可能也会警醒到我们这个外交单位的注意。所以接下来巴拉圭会不会像洪都拉斯这样变成一个骨牌效应，这个就值得我们外交的这要去努力看怎么去挽回。而中国这么做呢，我相信他也是故意借由洪都拉斯去反制蔡英文，然后再故意借由洪都拉斯去警告台湾说，啊，巴拉圭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当然要这个防范这个状况。但是刚刚苦林老师所讲的，我难得同意苦林老师所讲的，那如果真的是这么在乎这个外交，就让他去抢，让他去断嘛。我觉得曾经在之前一直连续好几个月断交的时候，当时在台湾国内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很多的这个乡民都曾经讨论过，邦交国是零的话会怎么样，那又如何。所以刚刚其实苦林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对啊，美国跟日本对我们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状况跟国际的形势和地区安全的重视也不亚于这个邦交国，甚至没有邦交他能做得更多啊，因为老共不能拿他怎样啊。所以我在说这个是迷失，很多人觉得你去问很多台湾民众，如果拿金钱或拿什么样要去跟这个对岸做一个金钱的外交， 台湾人很务实的啦， 我们不要，我宁可拿去资助这些中南美洲或太平洋岛国或是非洲国家的钱，为什么不忧心照顾到我们国内。所以我很反对所以外交机密，你为了留住哪一国，以前我看过某一个家，我就讲尼加拉瓜之前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资源勒索，然后希望我们跟他帮他盖水电厂、水电发电厂。我自己在现场采访，我自己亲眼所看到，那当时我们没有答应他，所以那现在他当然后来也如我们所预期的琵琶别抱了。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撒币撒金钱吗？不需要。所以如果邦交国断了就断了，但是我们外交单位、外交官、外交部长要不要努力？当然要啊。如果真的断了，发生这个状况，骂批评还是你啊，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在野党批评这个外交部长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不管哪一个政党轮替都会碰到一样的状况。 好，那接着我们看齁，因为台美关系齁，我们说诶，虽然我们没有那一纸婚约，可是呢台美关系齁当然是非常好，可是传出了这样的言论齁，是美国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他呢最近在全球安全论坛上面齁，他讲出了这么一段话，大家就是惊叹号齁。他说呢美方绝对不会让台积电落入中国的手中齁，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呢后面的补充说明，最后媒体写出来居然说是会来毁灭台湾的这个台积电，不会让中国得手。那这当然就会被一些媒体呢特别刻意的放大来炒作，我们一起来看。 共军威胁与日俱增，台海稳定安全已成全球焦点。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China attacked?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承诺协助我国加强国防实力，一旦中国入侵。CNN 分析，美方最担心这件事。半导体龙头台积电落入中国手中，恐改变全球晶片版图。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最近在卡达安全论坛上语出惊人，曝光美方逼计划。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re never going to let those factories fall into Chinese hands, even if there was a successful invasion of Taiwan. 言下之意，为避免中国成为半导体霸主，美方可能采取必要措施。 They would be gone, is what you're saying. The Chinese successfully took Taiwan. Those facilities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would be gone. Is that what I'm hearing you say? I can't imagine they'd be intact. 欧布莱恩震撼发言凸显台积电重要性，推特补充说明，中国侵台拿下晶圆厂几率微乎其微，美国只有保护台湾及其人民的计划。 美国绝不能让半导体龙头落入中共的手中，不过民主国家联防台湾已经成型，中共不能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 欧布莱恩接受专访时也指出，任何指控美方将以某种方式毁台或攻台都是中国的宣传与假消息，民主国家联防台湾已成共识。 好，关于台积电呢，记不记得之前在农历年左右有一波是在炒作叫做去台化，那这次讲话的人分量不一样嘛，所以晃哥我要请教，这个是川普时代的 国安顾问， 对，国安顾问欧布莱恩，那他讲的是怎么讲呢？今天包括联合啊、中时啊，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哎呦，感觉有一种那种抓到的那种尴尬了，他们认为说这个对他们是脑袋内建的那个资讯是有利的，马上来炒作说，哎，欧布莱恩讲，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美国会先摧毁台湾的半导体设施，以免被中国给接收了啊，他真的是这样的想法啊？ 其实欧布莱恩这一篇的报道哈，其实他并不是用引述全部的全文，他的这个今天中国时报放头版头，他把这个高金昨天质询陈建仁院长的那个以美论跟这个做一个连结，对，就是你看吧，高金是对的，因为美国要炸掉台积电啊，所以做这样的连结嘛哈。那这一篇的原始是来自于美国一个网络媒体，那这个媒体我查了一下，大概去年或今年才成立了新的网络媒体，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中国认知作战的媒体，这个我先不评论啊。这个媒体的标题是这样下没有错，好，他说这个他的标题的确下说美国要摧毁台积电，但是我把那个内文看完哦，因为这两家报纸其实我在其中一家服务过，因为他们的国际中心的记者其实英文程度都不错啦，这一篇报道的英文程度大概国中高中就可以看得懂，如果你上课有认真在上的话，所以他欧布莱恩从头到尾就是说，因为这个记者他的写稿方式很清楚，欧布莱恩讲的话他会直接用 quote 的方式，从头到尾没有看到要摧毁台积电这样的字，所以他的标题会这样下，我研判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中国的认知战嘛，因为中国认知战无远佛界嘛，这个有钱有人民币可以使鬼推磨嘛，不管你是洋鬼子还是本土鬼嘛。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自己脑补自己超意。那因为欧布莱恩这里面在那个安全会议里面他有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二战的一个故事，叫做凯比尔之战。什么叫凯比尔之战呢？因为法国向德国纳粹投降，可是法国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舰队停留在他们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凯比尔港，英国当时就跟法国商量说，你这个船既然是好的，德军也还没有染指，那干脆我们组成联合舰队可以对抗德国，可是法国当时的傀儡政府贝当啊，他刚好就是海军上将，贝当反对，那英国他就担心说，那不行了，那德军接收之后你这么先进的舰队到时候变成来回过来打我英国打盟国怎么办，所以丘吉尔他自己讲，他下了一个二战以来最困难的决定，去把停留在凯比尔港的法国舰队摧毁掉，就那一战法国海军阵亡了1200多人，丘吉尔讲，他说他进国会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然后呢，但是他讲完之后得到如雷的掌声，因为所有的国会议员暂时内阁都认为说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好，我不管，我们不讨论这个决定对还是错，但是那个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战争本来就这么残酷，他举这个例子我在猜可能是他，结果编辑跟这个记者就误解了，以为他这个类比来比较说，万一台湾出事的时候，美国逼不得已要把台积电给炸掉。那后来欧布莱恩自己呢，我觉得他应该有在follow 台湾的新闻了，所以他后来发现不对劲了， 所以后来呢，他就在他的 Twitter 连发了三。 欢迎红方的有关表态，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透露打算和中国建交后，中国外交部立刻跳出来敞开双手欢迎，更不忘重申一个中国。而洪国选在这时表态，前外交官都认为跟即将到来的2024总统大选有关联， 希望可以展现给台湾人民看，说如果今天你选的不是民进党的话，我们就不会对你进行这类的这个经济手段或者军事手段，甚至于这些外交手段。 这番话点出关键，毕竟近年来多个国家与我断交，确实都在重要选举前，像是2018年九合一选举前，巴拿马、多米尼加以及萨尔瓦多就转向中国与我断交。2020年总统大选前，中国更是一口气一个月内夺走我方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两个邦交国。而现在中国又出手，还选在赖清德登记民进党内总统初选这一天，冲着赖清德而来，意味浓厚。 那我们必须说，赖清德这个总统，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他必然是一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最具有团结台湾能力的一个人。 尽管中国祭出金元攻势，企图挖走台湾邦交国，但台红两国建交超过80年，早已累积丰硕经贸成果。 FTA 之后，洪都拉斯对台湾的出口增加非常多。 以2020年为例，台湾出口红国就将近6000万美元，进口则达到1.6亿美元，包括咖啡和白虾都是大宗。现在中国似乎又打算在2024大选前对台邦交国挖墙角，但一带一路中国承诺纷纷跳票，前车之鉴在眼前，若红国真的为了中国大傻逼而转向，恐怕得不偿失。三学李正道周凯台北报道。 在炒洋葱旁边正在煎面皮的爱妻来自洪都拉斯，嫁来台湾已经8年。面粉薄饼当基底，铺上炒香的红豆泥，些许酸奶，大量 cheese， 添入馅料，对着包起来，就是洪都拉斯道地的传统国民美食——子弹卷饼。10多年前，唐小姐在洪都拉斯参加节庆，上街狂欢，会与亲人一起包玉米粽。有一双好手艺的她，因此嫁来台湾之后，透过网络贩售家乡味，助很多在台的留学生一解思乡之苦。她与台湾丈夫组家庭，在台中落地生根，育有两个孩子，早把这儿当第二个故乡。家中摆放两国国旗，代表关系友好。没想到传出中国挖墙角将建交的消息， 我太太这边感到是很哀伤的，因为很像一家人说，因为某个原因，这样子就是必须要分离。当然说之后有机会要带小朋友回去的话，这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 忧心孩子未来不知如何回洪都拉斯探望亲人，恐怕关卡重重，也怕美食生意受波及。 用的应该是很多啦，因为其实很多外籍生他们洪都拉斯籍的学生来台湾之后，其实他们对台湾的文化啊，不管是国家治安啊，或是这边的人民，其实是非常喜爱的。 目前三成客群来自在台工作或读书的洪都拉斯人，一旦台湾与洪都拉斯关系生变，势必冲击生意，加上回家乡的路更远了，心情大受打击。三立新闻林蔚之、陈怡姐台中报道。 大家看，这个是他的英文的原文，那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齁，你从底下往上看，最底下是第一篇，一二三顺序是这样。他第一篇讲，他说因为台湾是自由享有法治，所以拥有世界上最聪明勤奋的人，所以创造了这个半导体产业，令人难以置信的半导体，北京也盯上他了。好，接下来他说唯一有军事计划要夺取台湾跟工业基地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只有保护台湾跟他人民的计划，是，所以他讲很清楚，美国只有保护台湾跟他人民计划，没有摧毁台积电的计划哦。 嗯， 事实上，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台湾的晶片工厂，将无法运作。为什么呢？为什么无法运作？因为台湾的晶片工厂需要来自国外的能源、设备、专业知识。如果中国入侵，一切都会被中断、被拒绝。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台湾技术娴熟的工程师、科学家跟管理人员将逃往自由。所以中国入侵永远不会导致中共控制世界晶片的市场。这个是欧布莱恩最新的 Twitter。 所以显然他也发现，他昨天在那个卡达那个论坛的话被过度 超译啦， 超 扩大解读， 被扩大解读，所以他赶快说明说，第一个，美国不会有摧毁台积电的计划；第二件事情， 他有特，其实在那个论坛里面特别讲，他说美国会尽所有的可能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 不会发生。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哦、没有必要去操作以美论，而且美国对台湾怎么样，你看他实际的行动就非常清楚了。 我问过那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嗯，他说，我说，哎、欸，说美国说要中国如果打过来要把你们炸毁，他说笑死人。一个厂房在那里，那个设备在那里，问题是你要有原料才能运作嘛。 对， 你美国、日本、荷兰，你这东西不给你，你个屁都做不出来啊。对，就算工程师不跑、啊，工程师都被你枪压着，或者他自愿投效祖国，要帮你做这些事情，你也没有啊。要不然你中国晶片早就做出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知识、没有尝试的这种话。然后大家如果说还要为了这个话来讨论，然后还在那边沾沾自喜，你看到、啊、你看到、啊、美国不可靠，我觉得这太可怕了。美国可不可靠？中国可靠还是美国可靠？不用想太多，我们就讲一句话：美国有没有像中国一样对台湾有领土的野心？美国有没有像中国一样说要武力攻打台湾？美国有没有像中国一样说要留岛不留人？就这样一句话就简单，你应该相信哪一个？ 嗯，好，来，我们进一步看一个部分齁，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退役的军官啊，然后就被纠团说要去对岸中国这件事情。吴思怀说什么呢？吴思怀是说，哎呦，去又怎么样，我们又不用怕被统战。可是问题是你去你敢讲什么话齁，这是问题。那还有看到的是齁，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莲，他的说法是说其其以为不可。可是呢，这个内文看下去又觉得哪边齁撸天啊撸几拐，我等一下请教博文哥。我先补充一个齁，这个昨天朗东找到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有力的齁，去告诉那一些退役的军官齁，啊你们为什么还要去跟对岸来唱和齁。我们看这个是郝柏村写的齁，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上集、嗯、啊你哪不相信你去黑哪齁，第559页齁，这边写到是中共利用黄埔建军六十年大搞统战，并成立所谓的黄埔同学会，可笑可耻，我黄埔子弟不会上当。好、哦，他是这样讲的。那吴思怀呢？你有没有上当？好、哦，那纪凌莲虽然他是说其其以为不可，可是呢，他后面讲说他为什么会一个这样子的说法的，好像有一个战略是，他居然是要下架民进党。博文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想要去对岸齁、哦、去进行所谓黄埔同学会，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离谱齁。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刚刚我们讲到洪都拉斯的断交，包括中共的军机绕台，你就可以想见说我们的退役将领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夸张。好，那这个啊，纪凌莲啊，我过去坦白说我也觉得就是说他可能跟吴思怀啊应该是意见各方面都一样。欸，这次不一样了。嗯，纪凌莲对于啊500个这个将领要到这个中国去纪念所谓的黄埔，他是表示不一样的看法。哦，他说其其以为不可哈、哦。嗯。不过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的是说，这里面啊有强调什么？哦，我们啊要告慰先圣先贤、黄埔师长，哈、哦，这个国军英烈们哈、哦，竟然是说要以下架民进党为目的。我请问大家，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黄复兴党部我都尊重，就是说啊他有他的政党立场，但是他毕竟是中华民国的退役将领啊，请问退役将领他说的黄埔精神程序下来是以下架民进党作为一个标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扯。其实啊这个就过去国军啊就等于是党军，党军就等于国军的概念依然在这个纪凌莲的这个脑袋里面，可是不要忘了时代变迁，现在的国军就是为台湾而战，为中华民国而战，这个态度之清清楚楚，国军不可又回到党军的时代。但是我们非常的这个遗憾说，中国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的主委纪凌莲、哦、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就算这些人、哦、他反对这个500位的这个退役将领到中国去纪念所谓的黄埔精神，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的民主进程已经进程到所谓军队国家化，还出现下架民进党作为黄埔精神这样的一个言论，我觉得是非常离谱。 哎，静平哥哈，我请教啦，因为国民党有说嘛哈，发言人出来讲说，我们是呼吁这一些哈退役军官等等啦哈，麦克啦呼吁，但听起来就是嫩嫩啊哈，尴尬哈，没什么足味。那、啊、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去真的也是没什么啦，因为 也没什么哦， 就是当成他们去旅游去观光，那去了那边就算是被统战。他们又能做什么？就不管我不知道有什么500名将领有那么多吗？我不相信500名退将、嗯。那像刚刚博文兄讲说， 那个黄这个近零年既然有他黄复兴哦党部主委跟国民党的政党立场，你就大家应该知道他本来就是会喊这些口号下架民进党，这很正常，他是对他的这个国民党支持者，对他的这个黄复兴的这个党员喊话，他不见得就像你说国军已经不是党军了，没错啊，他不见得，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去号令三军，因为他已经是退伍军人了。 嗯， 然后再加上他只是一个退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退役军事官和军人的一个党部的这个主委，还有包括退役的这个军人农民农眷也很多是这个黄复兴党部人。 嗯， 所以他对他党部跟支持者喊话，这有这个无可厚非啊，他对他的支持者啊，他不可能去叫得动现役军人啊，他又没这个公权力，而且他在里面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包括国民党跟民进党本来就是互相竞争、互相这个敌对的，在政治立场上，那要从民进党手中抢回执政权，难道是继续帮这个民进党扶选吗？不可能啊！所以 我觉得他们去哈， 纪凌连讲他该讲的话， 不是啦，去是不能怎么样啦。可是你可以想见的是，中国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把你们的？ 可是重点是这样，这个黄埔同学，黄埔已经建军99年了，黄埔同学已经死光了， 对， 所以他这个黄埔同学到时候只能让人唱一拉龟啊、蒙啊、波啊、超千千， 故意卖叫不让我们去，对你就。你们都知道， 才刚反对退役军官出席中共黄埔校庆，黄复兴党部主委纪凌连现身，国民党中央抗议活动立刻被包围。 我现在的氛围，这件事情你会感觉到不是单一的， 你一旦利用这个所谓的陈其伟说我们要去白领，大家都怕。 眼看劝阻无效，退役军官有自己的坚持，纪凌连干脆转过头和友人合照。但政治评论员温朗东翻出已故国防部长郝柏村39年前的日记，说当年也有类似情景。郝柏村痛批这就是统战，深蓝派越讲越火大。 我们不套他就好，他还套我们吗？ 谁统战谁还不知道？因为 500人。啊、哦，黄埔人到大陆去参访是合法，而且是正当性。 听说名额都满了，哎，我们去那边讲中华台湾的这个。中华文化给他们听啊，是我们统战他还是他统战我们？ 不甩郝柏村日记内容，深蓝派坚持去中国，国民党立委吴思怀颁宪法迁徙行动自由 IP 后态度大不同。 哦，那个我回应十几篇了，昨天十几家媒体都登了，你们去看一下，完整的都在那里，好不好？ 啊，这统战策略之一也造成争议事情，但我们立场很坚定啊，不会想要再从讨价还价，所以加上国军在这一方面思考不够这个缜密。或者不够坚定的话，那还叫什么国军？ 国防部长话说白，毕竟退役军官无视郝柏村当年的统战说，高喊自己是正统，但谁才是真的爱国，已经不需多说。三立新闻陈君杰、温文轩 SBS 小组特别报道。 肩上披着洪都拉斯国旗，卡斯楚去年在就职典礼上接任总统大卫，副总统赖清德不仅亲自出席，在卡斯楚主动要求下，还和赖清德会面长达7分钟。 2006, su esposo Manuel Zelaya llegó a la jefatura del estado, aunque no pudo completar su período luego de ser derrocado por un golpe de estado el 28 de junio de 2009. 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亚2009年时为了突破连任限制启动修宪公投试图扩权，遭到军方驱逐出境，我国大使馆当时还提供他们一家人政治庇护，卡斯楚甚至还含泪致谢。如今前第一夫人越为总统，不仅转眼抛下台湾曾伸出援手的这段过往，连带国内也陷入动荡。 Honduran President Castro has declared a national security emergency and launched what she called a war against gang extortion. 由于黑帮猖獗，资料显示洪都拉斯国内 3% GDP 直接蒸发，政府债务超过130亿美元，迫使国家每年还要拨出30%预算来还债，百姓甚至穷到三餐不济。 Es decir, 4.9 millones de personas sufren de inseguridad alimentaria de moderada a leve。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全国有近60%民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不少民众为了脱贫逃离家园成为唯一选择。为了挽救萎靡不振的经济，带动国家发展，卡斯楚似乎将中国资金视为救命仙丹，频频拿台湾当作政治筹码，甚至从竞选时期就扬言转向亲中，而今弃台投共，与当初泛泪感谢台湾显得格外讽刺。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 小小湖泊围绕行人步道，绝美景色就在克罗埃西亚的普莱维斯国家公园，又被誉为最接近仙境的人间。 你已经知道人家的想法，那你还要去做一个？ 好几年以前， 不是 那个，也是不是这个？ 他就是要配合， 那是好几年以前他们这样讲。那你想，他们讲这样的话，你不必去附和他。 那既然你人老，那你又何必去？好像人家要做连结，你又故意去，然后啊，吃喝招待，难道你吃喝你都花不起吗？ 也不会故意去。 中共呢，把国父孙中山捧为他们的革命先行者。中共把抗战八年呢捧成十四年，中共呢把黄埔精神扭曲成为联俄融共的象征。老实讲啊，跟我民进党跟台湾人都无关呐、啊。 中共只有一个地名。 请问他在挖中华民国跟国民党根的时候，你们觉得没关系吗？你们觉得理所当然吗？ 根本挖不了，他只有一个地名，就像你刚讲的， 不是吗？这些叫做话语权， 他就挖不了、啊。 不是，这是话语权，这是你们该 care 的事情。 你们在焦虑，那他们根本不会焦虑，那就是一个地方。 我是你们焦 五百个人到那里，那个印象，那个画面一出来，说真的，你就是完全让中国可以在他自己的媒体去操作嘛？他要做的就是这些，他要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嘛？ 那他操作他的媒体，他没办法操作我们的媒体，也没办法操作我们的人。 五百个吴思怀哦，上次吴思怀对我选举是什么结果？ 我不相信有五百个什么退役将领这么夸张 了。我觉得后续还是会有一些后坐力啦。哈，静平哥，国民党哈不得不小心。那我们来讲哈，台积电为什么又会成为话题？因为世界都看见了台湾在全球半导体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啊。为什么会持续炒作以美论呢？因为台湾内部吼有人在配合，有人在拍醋鼻吼啊，要害台湾没有人来帮忙看顾。炒作以美论的人，他想要什么？他要台湾远离美国，他要孤立我们自己，说不要那些援军没有关系，要台湾独自面对中国的侵略。啊，你若有头壳，你就知影，这个不就是包藏祸心吗？哦，炒作以美论的人，他还想要什么呢？他想要台湾吼啊，你就放弃国防了，黑都买了吼，该买的都不要买。那就是任中国宰割了。台湾人我们并不求战，但是我们要备战，以防止像中国这一种大野狼。你如果是说像中国卑躬屈膝，你就算说你跪了去，他都会嫌你跪的姿势不够好看。唯有我们就是要挺直腰杆，结合强大的盟友，台湾才有活路。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 市长侯友宜会议桌上杜鹃花盛开，但2024国民党想要柳暗花明似乎还很难。 每一个党都有他做事的节奏跟方式。 眼看侯友宜坐等征召，蓝营人选混沌未明，国民党从上到下焦虑 ING， 传出找来神算高人指点明路，是在国际上小有子弟，浅绿